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三项有关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目标是令到在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政策下分离的移民家庭得以团聚，并且下令审视相关的移民政策。为了遏止非法移民，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越过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采取骨肉分离政策，将成年人和儿童分开安置，至少5500名儿童受到影响。拜登下令成立工作组，期望令到大约600至700名儿童和家人团聚。工作组由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带领。另外，拜登要求重新审视有关减少庇护、减慢美国合法移民程序以及取消对外国资助的政策。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6点，跌222点，总成交金额58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9.6，跌10.4；保利协鑫能源3.1，升1毫；腾讯控股731.5。是升6元，美团407.8升12.8，药明生物117元跌3.5，比亚迪股份262.6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8.43升2.6，小米集团29.25跌4毫，中国平安89.15跌2.1，友邦保险96元跌1.7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10.603，瑞士法郎8.64，澳元5.901，加元6.072，新西蘭元5.593，歐元9.338。每百日元對港元7.3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44。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1點，升148點。港金現價報17,0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1美元，卖出184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啦，近住北角码头。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去翻洪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受防疫措施影响封闭嘅道路咧，已经重开，咁包括系佐敦嘅长乐街同埋志和街啦，深水埗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同埋大南街啊，全部嘅封路就重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环保资讯知多啲，听绿色创新源。 海绵咧 PU 嘅好广泛咁样用到，但系全球嘅回收市场都冇人肯去做，因为佢后续个处理好复杂。 与校长的十三堂课，听校长早晨。 其实每个人咧个成长嗰个速度都唔同，咁点解我哋要斩白条线啊？你叻过佢，佢冇你咁叻，咁样系唔啱。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阿田，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呢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系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全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曾志豪人肉飞欧嘅头先前听， 系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好热啊今日， 18度、哦，清凉、哦， 但系真系好热喎出边， 哦， 你追边度我啲热咧？ 你系咪觉得个汤好热啊？ 边度好热啊？ 系咪嗰壶汤好热啊？ 嗰壶我都啱啱见到啫， 系 咯，真系好好啊，真 嗰个系好温暖，就同我头先讲嗰啲咧，好猛整，好热啊，嗰个系唔同嘅。 你系讲个猛整热？ 系啊，你猛整啊？你琴日有去染头发咩？ 系咯。 你琴日有 你剪发剪到 你琴日剪发剪到一半咩？定系你去咗补习啊？ 都冇啫， 都冇啊！ 系咯，咁你猛咩整啫？ 系啦，冇问题。 见到人哋等人哋猛整咯， 系啊。 所以咧，如果我哋咧又嚟一个开心愉快咁样去迎接，而家我哋每一区嘅突发案件咧，我哋就要又提醒大家啦。下次呢你记得就唔好夜媽媽去染发啦。 所以我都系话啦， 有几夜呀、 啊。六点前好搞啦。 六点前你都染完佢啦。即係有染有染，六点前有染。 咪有染冇染啊？六点前好搞掂啊！ 系啊，得啱，冇错。 染发染发都有技巧嚟。 系啦，染发染发无从都唔再染发。 系啦，六点前好搞掂。 系啦，同埋咧，你有冇见到？ 仲即系唔知点算好啊？哥，如果你染到半楞坑，好似寻日啲朋友仔啊。 系咯，喂，我想问下。 点见人啊？ 作为发型 师，灯光咁样。 系啊，发型师嘅老婆。可唔可以介紹俾我哋知道咧？如果咧你喺嗰個染髮嘅過程咧染到一半咧，又未能夠好好處理，咁啊已經只要翻咗屋企洗咧，請問佢個顏色嘅影響會有點㗎？ 其實咧就冇得再check 嘅，除非你用呢個視像啦嚇，即係翻到屋企咧，因為喂幾大我都走啦，翻屋企啦。 唔係我知 啊，佢哋個區應該係即係我咁講啊，應該睇附近街坊嚟嘅。 唔係好難講，可能我慕名而嚟啦。 都可以嘅，咁我就會 驚 嘅 喎。你嗰啲染髮劑咧，如果係 keep咗好長時間，你可唔知你翻到屋企幾耐啊？ 哦，係啊，都要即係評估咯。 有受損 嘅，唔係要評估㗎，真係。譬如佢真係差唔多得嘅話，咁究竟進退兩難？喂，嗰條線拉緊過嚟，你仲沖唔沖水啊？咁唔沖水，你翻屋企 喺街度沖。 係啦，嗰兩個係出咗嚟㗎啦嘛。嗰兩個已經出咗嚟，我而家就諗緊啊，如果咧其實佢係染咗陣咧，佢又好發學，你話齋，可能佢就住隔離嘅啫。 係啦。 咁佢係咪翻去即刻除咧？ 咁其實 OK 嘅，如果咁樣嘅話，即係自己自家沖，不過都要戴翻個手套咯，即係以策安全啦。係啊。但係你話好似阿彭姐話齋，如果你話你真係離，我寧願離開，我自己翻屋企自己沖啦。 好 笑。咁但係你翻屋企嘅距離有一段距離喎。 係啊。 咁你可唔可以咧？真系过隔篱街，即系可能都有间发型屋嘅， 冇错，补翻啊！ 可唔可以即系？ 哇，呢个都好笑喎！ 喂，我嚟洗头，我嚟即系，唔系咁，佢可以帮衬嚟洗头噶嘛？ 系，唔系或者保色得唔得啊？ 唔系保色， 即系望一望咩事咧？ 保色啊，即系 保色去解决 咯。哦 ，OK， 入到阿 Sir， 阿 Sir 咩事啊？我嚟保色嘅，保咩色啊？唔系我头咧，而家染咗 色，系 发色， 系啦系啦， 系喎，你啱， 咁啊，即系都要。要處理嘅，不過都係啦。我琴日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盡量在六點前好搞掂咗你要搞掂嘅嘢。 好高啊！你嘅智慧 唔係咁啊，都睇到幾個方向咧，即係幾次都係即係夜晚佢哋先即係政府方面咧先離峰大廈。係 啊， 咁但係即係其實都係保障大家嘅，又唔可以話佢有錯定冇錯。不過咁啱市民要做緊啲， 梗係冇錯啦。咩叫唔知有錯定冇錯啊？ 唔係咁，總有人怨言啊嘛。 政府嗰啲行動，好似有啲路可以捉到啊。 係啦， 即係六點前啊嘛。 系啦，都有啲六点前嘅，咁咪都有啲时间大家处理好啦。 我哋可唔可以要求咧？而家六合彩咧，而家仲有冇搞住啊？ 有啊！ 我哋可唔可以要求佢咧？加插咧，即系好似啲 API 咁样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咪等于到交通嗰啲安全车速啊？ 唔系啊，系呢一个叫做咧六合风啊。即係就唔係六合彩啦，係六合風。今期搞出嘅號碼係元朗、尖沙咀、深水埗。 都有嘅，琴日我一路聽嘅。 特別號碼可能 呢啲咪即係交通消息入邊嗰啲安全位置。 但係嗰啲安全位置咧係之前提醒你噶嘛？ 哦，係啊。 而家呢個係純粹咧事後派彩嚟嘅，呢個係事後派彩嚟。 咁即係話，譬如咧好多好多時咧新聞消息咧就報導咧，即係成日傳啲風出嚟。 睇你買唔買得中啊嘛？你六合彩咧，佢個結果都係攪珠出嚟，你先知噶嘛。 有冇啲咩風？风吹草动噶，通常咪话好系炸铁马，突然之间喺暗 街头，是啊是啊 是啊，咦？点会有啲咁多铁马嘅？咁可能系有啲玄机系嘛？ 系啊系啊，咁啊，冇大家要适应吓，同埋咧，如果你再有啲细路咧同你出街嘅话咧，我谂你记住即系琴日嗰个教训啊，因为琴日都有一个咧取咗补习。结果咧就争啲又系话咧，佢哋要喺补习社嗰度过一晚，争啲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咪会都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啲老人家咧就探佢朋友，咁都其实咧都被困咗一晚。咁不过好彩咧，佢都系探朋友喺人哋屋企咯。咁啊，即系老人家咁啊，好啦。 即系好突然间多咗个机会促 使。系啦系啦系啦，可以即系 本来打个照面啫。 系啦，就可以瞓咗一晚啊，咁样其实都唔大影响嘅。对于佢哋， 同埋其实最好笑咧，系有两个咧讲翻。话在前一日喺油麻地封个时候咧，原来佢话嗰栋大厦咧里边有啲时钟酒店啊嘛，佢话咧嗰啲职员咧事后讲翻咧，佢就话好彩咧，佢话啲顾客咧佢真系咁写噶，冇加钟。佢話：如果家中嗰啲咧，就已經違風，係啦。哇！如果壓曬韻嘅，好在冇家中，家中就違風，係啦。咁我又唔知佢嗰個家中咧，係佢自己一個人休息啊，定係佢咧隔離有一個咧陪佢做鐘點嘅一齊喺度休息啦。 係，但係如果真係咧租個時鐘仔，佢咪租一晚好貴咯。 如果佢隔離嗰個係一個陪佢過鐘點嘅一個人士咧， 咁佢就要俾兩個鐘錢係咪 啊？咁佢俾幾多個鐘錢啊？要 唔係到時割席㗎啦，應該 佢要報到。 佢要補鐘咧，補到去七點嘅喎，而家起碼都要朝頭早。 到時叫佢自己揾處置咯。 嚇咁、啊啊！ 我租兩個鐘啫喎。 你講邊個趕邊個走啊？即係嗰個時鐘酒店要趕佢走啊？係啦，咁隔離嗰個點算咧？唔係，同埋最慘係咧，咁如果你冇話俾你屋企人聽，你去嗰笪地方咧， 嗯。 老公啊，做咩你今日翻唔到屋企嘅？老婆，我咧喺个受限制 嗰度啊， 你 去 你去嗰度做乜嘢啊？ 我啱啱嗰度攞货啊，嗰度有得攞货，你咪淘咗啲嘢翻嚟嘅。 仲有检测做添， 系啊， 有检测做， 我怕治安心啊，唔使担心。 真系治安心，咪呢个时候奉劝大家咧，记得循规蹈矩。 系 系啦，不过我哋梗系讲翻啲更加开心嘅嘢俾你啦，因为我哋咧做咁多呢啲检测咧，我哋知道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大家过个安心嘅新年。 系。 新年最紧要咩？利 利 是是，所以我哋有好嘢派喎。 系啊， 我哋就派唔到利是， 系 我哋派利是封。 系啦， 我觉得叻啊，你哋，我真系要企高一级同你哋讲。 系啊，你嚟啊！ 桂花田同曾志豪，你哋两个真系叻啦。 系啊，点解啊？ 我悭翻， 悭翻乜？ 有嘢送俾我哋嘅听众。 系啊， 真系好啊！ 我哋介绍翻先，边一个组啊？边一个组啊？ 系我哋嘅文教组。 耶、yeah, ，系啦，今年我哋文教组咧有呢个叫做文教牛运亨通利是封，哇， 好靓啊！ 好靓，我真系觉得靓、 啊，真系啊！ 系啦，可惜我哋而家影唔到俾你睇啦。嗱，譬如咧，我先讲后边，佢后边咧，嗱，即系人哋就话前面公主，后边番薯啊，唔系调翻转，后面公主，前面番薯。 嗱，我想话俾你听，佢前后面都可以见到人噶。 佢前后都公主嚟嘅，我介绍后边先，咪睇我后边啦，嗱。后面咧，首先佢系嗰啲长方形嘅打横嗰只利是封嚟嘅，咁啊，好似人哋嗰啲名牌手袋嗰只嘅设计啦， 系啊，都好靓啊 ，monogram 嗰啲啊， 诶，类似唔系佢，因为佢系打横式嘅利是封啦， 信封 咁样嘅，咁咧、 啊、 后边咧就写咗好多字嘅，用咧呢一个咧，可以话系毛笔小楷咧，就用咗呢一个咧有序笔嘅整齐排列方法咧，写住。嗯有声好书啦，训法时刻 D S C 啦， 全部都系文教组里面嘅节目嚟噶， 系啦 ，The Speaker 啦， 都系二台做噶， 系啊，冇问题噶。STEM 我最中意就 系 呢个 STEM 咧，想创实验室啦，每一次佢哋 阿 赵善恩佢哋嗰个 chair 咧，都真系令到你咧，你都想创噶，想创你个心嘅咁样真系，系啦，我就介绍后边嗰度啊，前面你介绍啦吓， 前面咧因为 介绍系咩颜色噶， 红 色， 红色， 好啦，红 系啦系啦， 咁啊即系前面嘅封面咧，咁啊就见到咧好得意、好可爱嘅牛牛啦，咁因为嚟紧系牛年啊嘛。咁你睇嚟咧，見到咧，應該係咧有 卡通牛嚟嘅， 卡通牛兼且咧，我發現咧應該咧有啲卡通樣嘅同時樣咧就 keep 埋咗落去， 冇錯， 喺埋其他十二生肖裏面咧個肖像咁樣， 卡通樣， 即係我話我唔知佢係咪佢哋， 我哋咁諗啦， 係啊，因為都見到啲樣， 因為佢哋有啲拎住小提琴啊、導演嗰個拍板啊，又有畫板啦、 啊， 總之其實好靚噶， 係好有藝術文化氣息嘅。 喂，我講真喎，如果你攞呢一個咧，佢仲係一式兩款噶。因为咧有一款嘅系啊，两个咧都系红底啦，不过咧有一只就橙红咧，有一个咧就系呢一个 红啲嘅，系 炮仗红， 系 啦，一个橙红，一个炮仗红，咁咧一款咧就写住牛年唱旺文教兴旺，一个咧就写住吉星高照咧就文教兴旺嘅， 都好靓噶吓。咁啊，嗱问题咧，我哋就除样嘅就唔系话，我要两款笑晒等等吓，咁我哋到时除样去送翻俾大家。不过 咪啱咯，今日 啱啦。 可以等一陣啊，聽電話。 而家嚟噶啦， 係啊，電話號碼，係啊，電話號碼一八七二。 問題㗎， 要啊要啊，我哋 call 咗電話先。 電話號碼一八七二三八八，想啊登記咧攞我哋呢個金靚靚嘅利是封，文教中送嘅利是封咧，咁啊叫答翻我一條題目就好簡單嘅，嚟緊。二零一二年呢、這个农历年，咁而家咪二零一年咯。 二零二一 正是我记得你，索性去换过我手机。这间屋是我记得你，住到隔四十里。想清晰所有记录，试过结识你，就当相恋这几年我断了气，记不起我共你做。 心过更多不快回忆要清理，从头抹掉你，从头删掉你，不必纪念碑，来年重聚再回味，仍然记住你，犹如为难自己，相爱后怎能骗自己，从头抹掉你，从头删掉你，寻梦那场地，倒转前世再回魂，倒转怀念你。莫非分到一吻后，就终生都要记得你？伤过每出戏，惯性处下了每张飞，今天一整套也抛弃，没证据约会你，想清晰所有记录，试过结识你，就当相恋这几年我断了气，记不起我共你，纵是要开心过更多不快回忆要清理，从头抹掉你，从头删掉你，不必纪念碑，来年重聚再回味，仍然记住你，犹如为难自己，相爱后怎能骗自己，从前我日记页页都是你，今天努力是毫无怀念那余地，倒转前世再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林嘉欣嘅六楼后座，如果佢而家再拍第三集嘅话咧，应该真系变咗咧六楼后座之风区， oh, okay. 因为呢啲都似系而家重灾区啲旧楼咁样吓。 Okay. 喂，嗱，我想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冇错。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咧有程振鹏。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送呢个文教组嘅利是封啦，咁啊嗱，玉面向雨啊，大家就自己手快有手慢冇啦。咁如果你讲开利是封咧，嗱，唔知道今年咧，大家个意欲咧大唔大？即系可能咧，你话特登想去买啊，或者换啊，或者咩咧，搜集啲利是封咧，可能意欲就低咗啲，因为都预计唔系派好多出嚟啊嘛。 哦，系啊，都冇得点样去啦，因为啲家庭群组已经话咧，喂，今年新年咧冇得大家聚啦，咁啊，大家喺互相喺个网，即系个社交平台互相祝福啦。 系啦，嗱，咁如果你真系想要派利是咧，譬如程振鹏咧呢一啲咧，一定唔派唔安乐噶嘛。 梗系啦。 咁我就强，冇错啦，强烈建议你除咗咧可以使用我哋呢个文教组咁靓嘅牛年利是封之外咧，你亦都可以咧，其实琴日开始已经有噶啦，就有呢一个咧全港啊，原来都有咧唔少地方咧有呢一个叫做新生回收利是封。 系、哦、啊， 系啦、 啊， 因为咧 咁快嘅其实 要啊，因为如果唔系佢之前收集咗翻嚟嘅。咁佢趁住你而家咧准备包利是过年之前咧， 就 等你派发俾你，等你唔使再买啦、哦，再换其他嘢翻嚟啦，咁样咯，系啦。咁佢玩法咧，原来佢就系咧呢个环保团体嘅绿领行动咧，佢哋就喺之前咧，原来收集到咧。你估唔估到佢收集到几多个回收利是封？ 100万个， 以亿计啊！ 咁啊，未止以亿计系嘛？ 你讲你自己嗰啲啊？ 几十万啊？ 几十万又唔止喎、 啊！我100万咯， 一百万都唔止喎、 啊！几百万啊？ 几百万喎、啊！正所谓真系几百万人的故事、啊， 系 350万， 350万咁犀利啊！ 其实你想下呢一个家庭，你想下你有几多利是封每一次？ 其实是嘅， 好多啊， 好多啊。你啲利是封存货咧，可唔可以？你觉得你应付到几多年啊？程振发？ 如果其实都真系，我谂三年都得。 真系啊？ 咁多，点解你唔拎去回收啊？ 唔系，咁人哋新速速噶嘛，我留翻嚟噶，我未拜拜啊，我仲喺度噶嘛。 啱啊，你大家利是 而家都 系啊，因为咧嗱，我哋大家讲下啲来源咧，我谂你好少再主动买啦。 系啊， 人家送俾你。 我嘅来源 系啦，你讲啊。 我嘅来源除咗电台系少量之外咧，其实大量咧系银行啊。 啊，系啊。銀行係咪會主動譬如話阿程生嚟又送一沓俾你咁樣啦？有啊嗱，我仲有油站又有啦，油站你去入油咧，佢就話啊今日送五個利是封俾你，跟住你去嗰啲超市可能你又有啦，商場又有啦，跟住我哋間唔中我哋有啲合作夥伴咧，可能嗰啲唔同嘅公共團體咧，佢又會送幾個利是封俾你咧，跟住你數下數下，哇嗰度咧其實如果你唔介意款式咧，你已經齊咗啦，係啊，你已經齊咗噶啦， 但跟住到時候亂咯。乱咗，跟住唔知派咗咩利是咧。 嗰个唔紧要嘅，咁然后你每年咧又会有啲特别嘅团体，譬如可能咧，我今年咧我老婆咧又见到有啲猫猫狗嘅嗰啲慈善义卖咧，佢又掟咗啲利是，佢又帮衬咗啲啦。咁于是乎咧， 帮手 噶嘛，你系完全啊源源不断，我觉得哇，你真系派到咧，真系2096年都派到啊。 哦 ，OK， 咁咪好咯，咁咪多有多送咯，系咪、 啊？ 你派多派利是咯， 系啊，好意头啊。 系啊，大家而家上网可以自己揾下啦。呢、這个绿领行动咧就会有呢、這、一个。新生回收利是封咧，而家开始就会派发噶啦，悭翻啲，悭翻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連日在不同地區設立受限區域進行圍封和強制檢測。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認為，政府要圍封受限區域的時候，應該通知當區市民行動的原因，包括是環境樣本呈陽性，亦或有不明源頭個案發生，相信市民會好配合。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檢測工作要走在疫情之前，當局應該在地盤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為地盤工人恆常檢測。曾其恩形容，現時在不同區域圍封強制檢測是在下游處理事件，認為可以在上游做更多工作，利用封區的資源在地盤附近設立檢測站進行恆常檢測，成效可能更高。如果下游繼續封區，上游繼續開工，疫情將會沒完沒了。昨晚被圍封的佐敦受限區域早上大約8點解封，居民林先生和坐輪椅的太太早上接近8點離開。他說昨晚朋友來探訪，受到行動影響，需要留宿一晚。由於朋友和自己都是老人家，有政府人員凌晨四點多上門為他們做檢測，並且送上物資。探訪林先生的郭先生說，不覺得檢測突然，形容是適逢其會，政府有派人上門為他們檢測的安排貼心。他又說聽朋友說百樂大廈沒有確診才放心到訪，他是在早上七點半收到陰性檢測結果的通知，而部分人四點多已經收到。政府早上大約七點完成天水圍天恆村恆樂樓的受限區域強制檢測行動，大約27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曾經派員到訪大約225戶，當中13戶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當局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67人確診新型肺炎，事隔四日單日再次超過400人確診，累積感染病例有79000多宗。 另外再多六名患者死亡，累積死亡病例1441宗。新增確診病例之中，社區感染有433宗，首都圈佔大多數。韓聯社報導，在春節假期即將展開之際，在大型醫院、療養設施、辦公樓和看守所等的群組感染持續蔓延，疫情出現反彈趨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1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8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4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58.8，跌9.2。保利協音能源3.04升5仙，騰訊控股734.5升11蚊，美團411.2升16.4，藥明生物117.5跌2.9，比亞迪股份263.4升1.2，中國海洋石油8.45升2.8，小米集團29.25跌4.5，中國平安89.25跌2蚊。港交所526.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97，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6，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2点，升190点。港金现价报17,0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81美元，卖出1,84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加辉台；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围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 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一朝早我又要唱只歌，你叹下啦。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好啦，我唔再唱落去啦。呢首系咩歌嚟噶？不老的传说，冇错。如果呢不老的传说咧系嚟自一首歌嘅话咧，咁就系一首好好听嘅歌啦。不老的传说，如果系嚟自咧电影里边嘅主角嘅话咧，咁一定系貌若天仙啦，仲可能会令到你非常咁向往。不过如果不老的传说系真系发生喺你自己身上咧，你又会觉得点咧？最紧要系咩咧？你嗰个不老嘅状态究竟系维持喺乜嘢阶段咧？嗱，呢个你有冇曾经考虑过咧？如果你话你嗰个不老嘅状态咧，永远都系十八廿二嘅话咧，我谂呢个系你梦寐以求嘅，三十都唔错啊。又或者人到中年咧，就算你系四十岁啊，如果可以长期 keep 住咧，好似有啲天王啊，你话嗰啲男神咁样咧，啲人都会觉得话正啊正啊冬令啊。咁但系如果你嗰个不老的传说系 keep 喺九岁咧，即系我谂你应该成个人生咧都即刻停顿咗落嚟，唔系嘛？我去到九岁就冇，喂，咁我啲胸肌啊，我啲手手脚脚咁点算咧？系冇错，但系呢个世界上咧系真系有呢一种不老的传说嘅吓，张学友只歌都冇唱到呢个阶段啦。特别系大家最记得咧就是郭富城嗰套电影啊《杀人犯》里边咧，我又谂起你啦，老婆。咁真实版咧系有嘅，因为患咗呢一种叫不老症嘅人士咧，原来都唔少嘅。呢几日咧，报纸都系咁买咧，就话内地传媒咧，原来就介绍咗有一位佢哋里边嘅一个男嘅明星。咁可能香港人咧就真系陌生好多啦，真唔系好认识。咁咧个名叫侯翔啊，咁原来佢就85年出世噶啦吓，咁佢今年咧就36岁，咁佢而家咧其实已经咧就娶咗老婆啦，亦都有呢个美满嘅家庭，咁钱亦都唔少嘅。咁問題就係咧，佢話每次咧，佢同佢老婆影合照啊，出街嘅時候咧，啲人都會話：哎呀，你真係好錫你媽媽嘅啫。佢冇得嬲啊，唔係佢老婆老啊，係因為佢實在太後生啦。哦 ，sorry， 後生唔足以形容佢，佢係實在太過幼嫩啊。因為原來咧，佢嘅父母咧講翻咧，呢位侯翔啊，去到九歲開始咧，佢就冇再高過啦。咁你话佢九岁开始冇再高过，如果个样咧吓，即系都比较老积啲嘅，譬如我哋演艺界都有啲身材唔高啊。咁但系最惨系咩咧？佢唔单止个人冇高过，佢个样冇老过，佢而家个样咧系维持翻咧九岁嗰个模样嘅。咁即系话佢真系一个九岁嘅死靓仔，但系佢娶咗老婆。咁原因系啲咩咧？佢话佢父母都好难解释清楚。佢话唔知同佢早产有冇关系。咁但系你知道世界上都有好多早产婴儿啊。咁究竟如何咧？嗱，大家都唔知。咁咧佢父母当日咧就接受唔到呢件事嘅。咁但系咧呢个侯翔啊，反而自己醒。佢同佢个父母讲：阿爸阿妈，既然改变唔到生得高呢件事，我哋点解唔高高兴兴接受咧？咁佢嘅人生都幾高興嘅，因為咧佢後來咧就無意中咧就加入咗呢個演藝圈啦。咁而且咧佢都發揮出佢呢個作用喎。你諗下，佢的確淨係可以演靚仔啊，演童星嘅呢一種嘅身份，但係佢有成年人嘅耐心，所以咧佢話咧佢做戲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發覺哇，佢層次好豐富啊！即係好似咧，即係有唔同嘅味道咧，可以體現到出嚟，又有稚嫩嘅外表，但係就有成熟嘅內心。咁亦都最重要係咩咧？佢人生冇耽误到嘛，都话落佢后来咧迎娶咗咧佢同班一个暗恋嘅女同学。其实我觉得呢一段咧，亦都系一个相当奇妙嘅旅程嚟嘅。即系真系你要揾到嗰个系灵魂伴侣啦，呢个系好认真系一个soulmate嚟嘅。因为 你好难话咧，我俾佢外表吸引噶嘛，唔系话佢样衰，佢九岁啫嘛，个样真系。但系无论如何，佢呢条路就行得非常之成功，唔单止得到演艺界人士肯定佢嘅演技，仲揾到个红颜知己。所以我谂佢嘅故事都话俾你听咧，命运俾咗啲乜嘢你咧？所谓 gift。成日都話咧，即係嗰啲 gift child 咧，係一啲即係上天賜俾佢咧，一啲可能有啲即係就天中英才啊咁樣。但係如果你要全方位接受嘅話咧，生唔高同埋唔會變老咧，你就當呢個都係上天俾你嘅恩賜啦。咁我今日介紹你睇條片咧，就嚟自台灣咧《自由時報》嘅一個介紹咧。我唔係話世界各地好多人都有呢、這、一個不老症噶嘛。台灣咧亦都有一位咧，即係男士咧，佢今年38歲啦，但係佢個樣咧，我諗同頭先講嗰個差唔多，九歲到。佢個最大心願咧就係考呢個駕駛執照。可能你話點解考唔到啊？佢有身份證證明佢年紀夠咪得咯？佢只脚唔够长啊，佢想考电单车牌啊，但系佢只脚掂唔到地啊，佢冇办法可以咧考到呢个电单车，所以你可以睇下呢个报道，你就会知道不老的传说唔好发生，因为好多时候佢真系并非传说咁美丽嘅，我会俾三架电单车嘅燕窝子公仔佢。嗱，我讲呢单新闻完全系冇谂过接住落嚟出场嘅程振鹏嚟噶吓，两样嘢系完全冇关系嘅，我冇任何一点暗示间接嘅联系喺里边。不过我都好想问一下鹏仔，你系咪都好中意唱《流传在月夜那故事》？程振鹏， 我呢啲简直系长青嘅 superstar 啦。真系我唔会介意噶，因为长青嘅定义唔系一定系指高度冇长高过噶嘛，去到某一个嘅数目。 我觉得你几好啊，因为你个样咧，起码咧就成熟啲，同埋你嘅身高咧，虽然仲有成长嘅空间，但系另外嗰个身高咧，就已经令人系好羡慕啦。 咩啊？ 身金嘅高度咯。 是不是啊？哎呀，好濕碎嘅啫。我哋唔好讲呢啲钱银嘅嘢啦，我哋讲下呢一个嘅香港嘅发展，以至到呢即係一啲学问上面嘅追求呢。係咩学问嘅追求咁严谨啊？就係、是、考古方面啦。又记得呢即係较早前咪话发现咗一个嘅配水库嘅。哇，係一个呢即係历史悠久嘅，应该係一个可以作为文物添啦，係咪？咁喺我哋嘅城市入面呢就发现咗喎。咁但係其实呢我哋好经常呢喺香港呢话会发现一啲出土文物呢都係喺陆地嗰度呢係搵出嚟嘅。其实大家有冇諗过呢喺海底嗰度係咪一样都可以係有考古嘅呢？有一个嘅即係名称呢都真係比较少听到，就是、叫做呢水下考古学。即是呢在水入面的考古，咁啊同陆地真係完全截然不同啦，好明显就应该偏向呢都係比较喺海域嗰度啊，喺个海大海之中去搵一啲嘅古物啦。咁其实呢喺香港呢都有一啲嘅民间组织呢，佢哋啊喺咁多年以嚟呢都好俾心机呢，就想话係喺香港嘅海底啊个水底嗰度呢，睇下会唔会都有一啲呢係考古价值嘅物品呢被发现。咁啊，呢啲朋友咧，佢哋仲即係身體力行咧，即係嘗試咧，就係寫埋 proposal 咁樣咧，就俾政府咧，希望咧將呢一個嘅香港嘅水下考古咧，能夠係即係可以納入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嘅時序啊，有曬政策咁樣嚟到去推動，咁嚟到咧唔好浪費咗一啲咧，真係喺海底度藏有嘅寶物咁樣。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即係聽到呢一個喺水底嗰度做考古喎，哇，真係比較少接觸嘅話咧，咁啊真係咧可以咧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咧就係呢一個嘅 channel 咧，彭仔咧都揾到一個咧就有講咧有關於喺香港嘅水下考古學嘅，咁呢個嘅 channel 咧叫做奇澳啊。奇怪個奇啦，就奧運個奧啦，咁佢一個咧專門研究一啲神秘學術嘅一個獨立嘅 channel 嚟嘅，咁入面咧就有一條短片咧，就正正咧就係講話呢個香港水下考古新發現咁講。咁呢一個呢其實都係配合咗話除咗喺可能你喺今日嘅報章上面呢會見得到呢一個嘅水下考古學呢一個嘅名稱啦，咁其實再早少少嘅日子呢都有喺我哋嘅香港嘅水域嗰度呢就係發掘到一啲呢即係非常之難得嘅 舊物嘅，成支好似咧嗰個大炮咁樣嘅一個舊物啊，啲古董嚟噶啦，咁啊。都因為咁咧，所以就都出現咗呢一班嘅朋友咧，就再次借呢個機會咧，就可以咧同大家市民啦，同埋政府咧去講翻咧，即係可以希望繼續能夠發展呢一個香港嘅水下嘅考古學。咁啊，呢條嘅短片入邊咧就雖然咧就四年前拍噶啦，咁但係咧入邊都有講解到咧呢一個嘅喺香港啊搞呢一個水下考古嘅組織啦，佢哋嗰個嘅理念啊，以至到咧係講翻咧，即係原來喺水底嗰度做考古咧，當然係會比呢一個陸地嗰度做咧係好唔同，同埋個困難係在於啲乜嘢。啊，嗰啲嘅水質咧，可能都會有影響。咁然之後咧，亦都有講到咧，佢哋喺工作上面咧，其實都係個個都係義工嚟嘅。咁所以佢哋其實每年咧，最多頂籠咧得一兩次嘅機會咧，可以即係去到海嗰度咧去做呢個考古啦。咁啊，所以咧，佢哋揾到翻嚟嘅一啲嘅古物咧，其實就都唔係話冇，不過咧就數量唔多啦。咁但係就都令到佢哋咧都幾振奮嘅。有陣時會揾到一啲咧，真係其中咧佢哋有一個嘅理想咧，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話咧想透過呢一個嘅水下考古咧，了解一下咧究竟啊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咧。過去嘅歷史，香港會唔會喺香港嘅水域入面其實都係有參與過嘅呢？咁呢個呢就呢個組織呢都好想呢去認認真真呢去揾一個答案出嚟嘅。咁啊，我哋嘅聽眾朋友，唔知道你又覺得呢一個水下考古究竟係值唔值得支持呢？咁如果能夠呢揾多啲香港嘅一啲古物啊同埋歷史嘅話，咁又真係有佢嘅存在價值啊。所以呢彭仔呢睇完呢條片呢，我都要俾三個呢大手臂呢嘅 emoji 俾呢一條嘅短片同埋俾呢一班嘅朋友支持佢哋。瞬間看 channel 咧就好多嘢唔同嘅曾志豪有曾志豪睇嘅嘢啦，彭仔有彭仔睇嘅啦，咁桂花田咧唔知今日睇嘅會唔會就係同尋日講嗰啲又差唔多嘅咧？即係會唔會咧係同啲主婦啊家庭有關啊？ 係。我是一个半家庭主妇，所以有时要安排啲嘢嘅时候都吓从中哦，原来咁嘅咩？咁一定要知道咗就要同听众分享下啦。啊，呢排天气咧就徘徊喺呢个16至26度之间啦。啊，唔知道你仲系咪冚紧嗰张棉被咧？都系啦，哎呀，天气真系又唔可以咩噶嘛，时冷时热咁样都要攞住佢嘅，冇咁快收埋。不过你有冇发现你嗰张棉被买翻嚟用咗一年之后就唔再胀卜卜啊？哎呀，有啊有啊，棉被啦，半丝棉被咧，羽绒被、羊毛被啊，通通都系啊，点解嘅？唉，我琴日终于知道啦，唉，真系买咗咁多年，买咗咁多次被咧，我终于知道。原来点解我张被会唔够暖啊？系因为用完咗一个冬天之后，我哋要收埋噶嘛，系咪？咁夏天冇理由着住冚棉被噶，咁我用咩方法收埋呢？我就用咗抽真空袋收埋，嗰张被就搞成咁啦，张被扁晒又唔再暖，哎呀，好地地一张被就咁就失去功效啦。点解咁讲呢？琴日我走去买被啊，因为呢就行咗几个 counter 呢问职员呢，啊啲被呢会唔会呢用咗一次之后呢就会扁啊咁样。咁啊，我话变到好似一张薄被咁啊，即系因为佢摊晒喺度嘛。咁我就问有冇会唔会由呢一张变咗嗰张啊？即系由厚变薄啦。个 sales 姐姐话梗系唔会啦。但我心谂，我明明我三张被都系咁。咁啊，其中有个职员咧就问我：你点样收被噶？另外一个咧，收被啊吓，系一张被。咁啊，另一个咧就问我：你系咪用抽真空袋嚟收纳你个被啊？咁。嗰兩個咧唔同品牌嘅職員咧，都不約而同咧，仲同我咁講啦，就話：哎呀，羊毛被啊、羽絨被、絲綿被係唔可以用呢啲袋噶，唔係咧張被咧都可以用得嗰啲抽真空袋噶。嚇！但係嗰張嗰、那個抽真空袋嗰個廣告明明都係教我哋將佢嗰即係將嗰啲大大嘅被由大張就一抽，跟住咧就壓縮就變為一張細被噶嘛，由張就變扁，方便收埋噶嘛，慳好多位噶嘛。嗯，係咯，佢完整 即系整完之后咪由大张变细张，佢冇错，佢真系做到呢个效果。不过佢冇话攞翻出嚟之后佢会变翻圆埋会弹翻涨啫嘛。啊，原来咧收纳袋咧抽走真空之后咧，即系冇晒空气之后咧，无可否认咧系会将大皮咧压缩咗，由大变细嘅，悭翻好多位嘅。但系由于压缩嘅过程咧系会破坏皮里面嘅纤维啦、组织啦、皮入边里面嘅物料分布咧会变得咧唔平均啦。当再用嗰阵咧，嗰、那个蓬松度咧吓，啊，同埋呢个保暖度咧就会大减啊！哎呀，救命啊！今日咧就分享咗三分日记之，今天才知道用保鲜纸收厚棉被可以轻松悭翻一半空间。其实方法真系好简单。只要你睇片咧，你就知道咧嗰个方法咧，点样用一个保鲜纸咧，令到可以将你张厚被就卷埋，会变细啲啦。啊，佢仲会教埋一个咧好传统一啲收被嘅方法嘅。嗱，大家记得啦，接好之后用个真空袋得嘅，你袋住佢，封咗个口，免得有尘，但系就唔好抽真空啦，知唔知道啊？ 喂，阿爹，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喂喂，呢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首先要话俾啲同学仔、啲爸爸妈妈听咧。 系啊，唔好打电话嚟住啦，因为咧嗰啲姐姐哥哥话咧。今日 quota 送晒啦， 系啊！我哋请个哥哥嚟讲翻，好唔该，各位唔使再打嚟啦，因为咧头先送嘅文教利是封已经派晒，啦吓，有机会我哋再送过，唔阻同学仔上堂啦，拜拜， 唔该晒哥哥， 系啊， 唔该晒啦，唔使打电话嚟啦， 系啦， 咁所以咧就多谢晒我哋送利是封啊， 系啦，大家储钱入嚟利是封度再送俾我哋啦， 系啊，咁咧由于咧我哋咧嚟紧咧就好快农历新年啦，仲有9日啫，好开心啊！ 你最开心系乜嘢啊？ 因为可以收利是啊嘛， 哦系， 系啊。咁咧嗱，我哋虽然咧，就可能咧去唔到人哋屋企拜年咯，但系咧，我哋都希望可以认识下咧十二生肖啊！你哋识唔识十二生肖系乜嘢啊？ 小游写兔龙蛇马 骝。你唔好问我排次序啊，我唔识。 佢教过我哋噶啦，佢妈妈。 点解唔记住啊？ 小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猴猪。 错。 你讲多次。 错晒啦嗱。不如咁啦，我哋温故知新啦，因为妈妈咧喺《百无禁忌》佢有讲过，不过好多年前啦。阿 Chris 拉人啊，你咧系外国人啦，系咪？咁咧，所以咧，佢系咪外国人啊？ 好似都真系嘅， 我个人洋化啫， 系啊，洋化啲啦。 我哋都认识嘅，咁十二生肖个排序咧，你记住啦，系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系啊，好叻啊，秀恩茄，你系咪即刻搵资料？ 唔系，我记得翻啦。 有冇一个帮助记忆噶？ 有啊，你噏多几次就顺口噶啦。 鼠、牛、虎、兔，你讲紧我读个全读一次啊。龙、蛇、 牛、虎、兔，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龙、蛇、马、羊、猴、鸡。 嗱，唔系啊，你咁样记好难记噶，你 猴 雞啊，猴雞啊， 猴雞啊， 猴雞九豬咯， 係啦，你分開呢幾節咁樣記咧，你就記到噶啦，係啊。 咁但我哋今日係教呢個， 咁學咗啦，而家學完啦， 學完啦， 係啊，梗唔係咯，我哋想學埋咧佢哋嗰個英文啊，新潮嘅英文啊。 好唔同嘅咩？ 唔系喎，咁有啲系唔同噶。 好啊，你讲啊。 吓，咁咧，其实我哋嘅十二生肖嘅英文咧，知唔知点讲啊？ 诶， 意思嗰个啊？系啊，啱啊，啱啊，你好叻啊！ 点读啊？唔识啊？ 叫做 The Chinese Zodiac。有 ox 啦，有 tiger 啦，识个嗬？ 知道。 系啦，跟住咧，有啲人咧就会读 rabbit 和兔， 系。 有啲人读 hare， 我都想系啊， 唔系 bunny 啊， 系 rabbit 啊。咁咧有啲人会读 hare 嗰只啦，咁跟住龙系 dragon 啦， 系。 蛇系 snake， 系 snake。咁马系 horse，horse。 咁羊咧？ 羊系 goat。 有啲人用 sheep 噶噃 ，sheep 啊，一个山羊，一个绵羊， 系啦，咁有咁猴咧， 咁一定系 monkey 啦啩， 系啊，咁鸡咯， 鸡 chicken 咯， 唔系 chicken 啊，都唔系喎， 哦，鸡仲有乜嘢啊？ 系有用 rooster 噶 ，rooster 系啊， 火鸡咁 样，系啊，佢系用鸡嗰啲，佢系咁样喎。咁狗就係 dog 啦，咁豬就係 piggy 係啦。 哦，就係呢個啦， 係啦， 呢個就係十二生肖啦。 咁記唔記得十二生肖英文係咩話？ 咩 zodiac？ 係啦 ，the Chinese 啊。 Chinese。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Yes， 好叻啊！ 成功人恆常檢測。曾其恩形容，現時在不同區域圍封強制檢測是在下游處理事件，認為可以在上游做更多工作，利用封區的資源在地盤附近設立檢測站進行恆常檢測，成效可能更高。如果下游繼續封區，上游繼續開工，疫情將會沒完沒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5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2点，系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59点，系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9元跌11元，保利協鑫能源2.92跌8仙，騰訊控股727元升2.5，美團404元升9元，藥明生物117元跌3.4，比亞迪股份261.4跌8毫，小米集團29.1跌6毫，中國海洋石油8.44升2.7。中国平安89.2跌2.05，盈富基金29.16系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598，瑞士法郎8.639，澳元5.9，加元6.069，新西兰元5.596，欧元9.338。每百日元兑港元7.3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2点，升190点。港金现价报17,0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81美元，卖出1841.6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加西台；漆咸道北去洪隧方行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车多。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慢车，龙尾加道里道。旺角的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亦都是车多，排到太子道西。咁喺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就慢车。葵涌嘅永顺街咧就有工程噶，葵涌嘅永顺街啊，咁所有车咧长度超过七米都不能够由永顺街去葵裕街方向左转入去永贤街，另外所有车咧都不能够由永贤街右转入去永顺街，经过咧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咧， 晨光第一线继续系8点到10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有冇谂过派利是啊？ 冇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乞嗤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之后啦，而家11分啦吓，咁啊，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咁啊，程振鹏 Home Office 嘅， 系19度气 温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喂喂，今日星期三，咁除咗12:30有嘢玩，猜猜我是谁之外，系、 yes. 咪应该啲听众都可以喺网上边留个言，发表下我们的咧？ 梗可以啦， 啊、 你的咩啊？我们的咩啊？ 我们的。立春啊，今日系。 我、哦、立春，你有冇带啲鸡蛋翻嚟企喺度啊？ 系咁咩？ 系，梗要立春啊！ 立春啊！ 都讲到立春咯、啊哦，你仲唔企到？ 即蛋系个春系咪啊？ 系啊，真噶！你以为我哋呃你咧？ 我都会有听过。 有啊，佢每年 企得起噶。 每年都要做一个咁嘅习俗噶，就系、是、因为唔容易企得起咧，所以就话大家要有啲技巧咁样咯。其实你自己企起身已经得噶啦， 我咪就系话你仲唔企到咯？ 你企起身已经得噶啦，你谂 唔需要。但系咧，你提出呢一样嘢咧，就非常之啱啦。因为我哋都系想讲咧，立春咧其实有啲咩嘅习俗啊，或者你有啲咩见闻见识过系同立春有关嘅咧？嗱，譬如你头先讲呢个阿曾志豪讲呢个鸡蛋喺呢个日子咧就会企起身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同立春相关嘅，我哋有听过见过嘅嘢啦，咁呢啲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咯。 好啊，我哋晏啲我们的啦，就可以听一下我哋呢一个即系一啲立春嘅习俗啊，咁样。 系啦，喂，但系咧，讲到啲传统嘢咧，有阵时咧都会惹起咧大家一啲嘅不满嘅。 系 嗰啲嘅传统嘢，例如系啲咩咧？就系咧，本来。即係嫁娶嘅喜慶事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嗱咁啊，今年由舊年應該話2020年，2021年，咁啊都疫情又未完全走曬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啲預咗結婚嘅朋友咧，都會大失預算啊，有啲可能就淨係搞個註冊咁樣，咁就簡簡單單冇話擺酒啦咁，咁咧，但係咧。竟然咧最近就話咧喺網上邊咧就有網民咧就 post 咗一單料，咁咧就係講一位嘅女士咧佢結婚，咁但係咧就惹起啲同事嘅不滿啊，仲用極品新娘拗人情呢一個題咧嚟到去贈俾佢添。 結婚拗人情？ 拗人情咩叫結婚拗人情咧？原來就話個事情是咁的，公司咧有個女同事結婚啦。咁佢咧就冇問好究竟邊個你去唔去啊？我想請你啊，咩即係冇問過。咁總之咧就全公司都 炸你先啦，係啦， 全公司都派帖咁樣。但其實佢仲搞唔搞成個婚宴？即係個晚宴都係未知之數嚟噶嘛？佢照派曬所有嘅人，咁、 okay. 然之後跟住咧就有意無意咧就言語之間咧就係催即係提醒人哋記得要。俾人情喎、 啊，禮到心又到喎、 啊。佢真係咁講啊，要大家記得俾人情喎、啊， 即 係 即 係 借啲耳咁樣啦，即係提啦嚇咁樣，係啦，咁啊令到咧呢一個嘅出 post 嘅朋友咧就好唔高興咯，就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而家已經係疫情之下咧，即係究竟大家都想像到應該係唔會有得飲啦喺呢段時間。 係 咁啊，但係你照派帖啦，但係用同埋要我照俾人情喎、啊。 係係係。 咁於是咧就掀起咗咧大家一啲嘅網民嘅討論啦。 嗯， 即系究竟应唔应该你结婚未必摆得成酒嘅时候，仲搵人哋俾人情你咁样？ 系啊， 我站在正方嘅立场啊，我即刻冲出去先，我系正方嘅代表。都因为而家我身为一个家长，佢校姐唔使答我都要照俾校姐费、 哦，所以一样咁计嘅啫。 一样啫嘛，如果你能够话佢摆唔成酒，就唔使俾人情啊。咁我哋都唔知几多人就话，咁我啲学费唔使交啦，仲使乜交嗰啲咩校车费先得噶？心在滴血啊，真系。 咁你学校车嗰啲咧，都系叫必须要嘅开支啦。因为你 梗唔系啦，我都冇，我冇翻学啊，个车都冇载过我仔。 原本翻学嘅日子， 咁系咯，但而家照交啊。 你都话原本咯、啊， 而家所以我系正方嘅代表嚟噶，你可以唔摆酒。我都要照收你人情，因为个原理就系你唔翻学，我照收你车费。 但系问题系佢未必即系唔系埋嘴咒佢未必结得成婚，可能因为佢 唔紧要啊， 摆得成酒啊，或者 我个车都话我个校车都冇接过任何一个学生，我照收你校车费。 所以 我系正方嘅代表收照收。 哦，即系你系嗰、那个 有 那 我 系 有佢嘅道理，应该要照俾嘅。我再落多个结论添啊，而家有啲铺头啊，佢都话冇生意啦。 個大業主冇減租㗎。係 啊， 你試下同我大業主講，即係咧，其實我真係咧，成日都我成日六點就去閂鋪啦。或者我係做美容嘅，直情之前過去嗰不停嘅14日都冇開過，你可唔可以減租啊？ 你冇飯食關我咩事啊？ 冇錯， 我都冇飯食嘅，你唔交租俾我。 係啦，所以我正方嘅同學咧，我用兩大理據咧就去支持呢件事。第一就係校車費要照俾，第二屋租唔係嗰啲鋪租要照交，所以人情係要照支付嘅，唔該。 咁我又唔同你講呢一個嘅即係啲實事，而係咧講你人情啦。咁因為呢位嘅即係新婚嘅女子咧，咁佢咧就有同啲朋友咧就用啲通訊軟件嚟到去話俾人聽，我結婚啦，幾時幾時啊咁樣。咁咧有朋友咧就回應一句咧就話嚟唔到啊，因為屋企有白事咁。咁咧但係阿準新娘咧都講 白事我都飲㗎。 我哋執筆冇金幾， 佢就話啦，你屋企有白事啊？咁人情你方便就。再俾埋先啦，咁样 吓咩事啊？ 即系话你 都要俾噶， 即系你唔理系 OK 噶，不过请你照嚟俾俾人情咯。 你方便先再俾我啦，咁样咯。 呢个世界真系有啲咁 唔系佢真系好等钱使咯，我觉得佢系好等钱使咯。 佢真系好冲出嚟， 我相信咧，可能咁啱咧，佢呢一对新人咧，佢哋嘅家庭背景咧，一个咧就系做而家咧商场嗰啲即系做铺租嘅，一个就系做校车嘅，所以 两个夹埋， 佢哋两个夹埋，其实都收开噶啦，要俾噶，呢个唔使俾啊，真系啱啊！ 你哋如果系要同情呢一对 我同情佢，我同情佢， 或者同情呢一位嘅准新娘咧，会唔会系咁嘅角度咧？因为我都听过咧，有啲朋友咧，佢哋原本打算拉埋天窗啊，订晒酒席嗰啲咧，咁因为疫情咧，佢哋就唔取消，但系咧就褪后嘛，一路系咁褪后嘛，咁咧原来有一啲咧褪咗后之后咧系要加钱嘅。 哦，会啊会啊， 要再俾钱啊！ 即系可能你本来当二月14结婚啦，咁可能你一改就改到2月28，咁跟住然后你开一改到3、4月先结婚咧，可能人哋个期咧就话喂唔可以 hold 咁耐俾你啦，如果你要嘅话咧要再加钱。 直头系要系啊要再加钱啦，即系可能你本来系萬唔知萬五蚊一围咁咧，依家要褪迟咗之后咧就要补钱啦。 系啊，唔出奇，我觉得因为越嚟越耐啦嘛，你个 booking 佢冇理由帮你 hold 起成年都俾你。 通呢一个女主人咧，佢都系咁嘅故事，咁所以佢都需要多啲人情嚟到帮补下。 唔系，咁佢补差价咪算咯。佢应该照计系补差价。 佢唔系，佢意思话支出咧，即系譬如预咗每人咧当你俾500蚊，咁我 book 咗6000蚊一围，咁啊啱啱好。 哇！边个俾500？ 我举个例啊。 唔系，都唔到咯，俾500咪啱咯。 唔到都700啊？ 系咪啊？ 唔到都700咁贵，我到咗都系俾800啫。 系咩？话你咁嘅咩？哦，之前结婚嗰啲同事自己识而家拆利是啦，对翻个数啦。 喂，好认真，好耐冇去过饮啦都。 你好耐冇去饮？ 我两年冇去过饮。 我啲同事结婚你冇去嘅。黄天仪结婚你冇去嘅。 嗰个系前年嘅事啦，系嘛？ 边有两年啊？ 前年啊？ 前年即系2019啊？ 19。 唔系啊嘛， 系啊， 19啊嘛， 定100啊， 120啊嘛， 梗唔系啦，啱啱先过咗21， 有天仪咧， 咪咯，黄天仪咯，唔系就话19咩？ 19啊。 19啊， 19咯， 每19年都， 而家先啱啱2021年嘅第一个月啫，系啊，咁所以佢而家点知啲人中唔中意佢啊？ 佢关系唔同嘅，我哋唔会 识嘅，太好佢啦。 我意思系基本嘅， 咁啊，希望呢个搞喜事嘅朋友咧，即系唔好变咗做搞到大家怨口怨面啦。 我唔知啲。 几多次婚之后咧冇晒朋友啊？问题系， 咁我明啦。 做呢间公司啫， 我谂住佢应该系移民噶啦。 系啊， 佢还点都系咯，结咗婚就走。 我想讲咧，曾经喺呢度咧都试过有一次咁嘅， 点啊？ 系人都派啊！ 吓，系人都派啊！ 你记唔记得啊？桂花田， 你熟唔熟？哦， 个冇喺度做噶啦， 冇喺度做噶啦， 系啊，技术员嚟嘅， 系咩？ 哦，系咩？我好似唔系，可能我冇收到，或者我收到之后冇去同我已经唔 我又要为佢讲翻句好笑话，虽然我唔知你讲边个，因为我冇遇到，因为咧我哋作为派个贴嘅人士咧，你系会好惊得失人啊！你又会好惊死啦！我又同佢好似食过早餐，打个招呼嘅，我结婚唔话俾佢听咧，佢会唔会嬲我啊？咁样 唔系最惨咧， 心理交战 会噶，因为你作为嗱，你收贴嗰个咧，你就会好大，好容易就讲得出，就话你派俾我做咩啫？心里边咁谂啊，但系你派贴嗰个咧，你唔系净系谂呢句，你又会谂埋就系、是。 我唔俾佢，佢会唔会怪我唔俾佢噶？ 咁、你如果惊嗰啲，会唔会补一句？我派俾你系等你通，等你知道我结婚嘅，你唔使俾钱嘅咁。 你话咧？你会唔会讲呢句啊？你 唔系、啊，都收到收过系话诶，得噶啦，我哋纯粹请你食饼嘅啫，你唔使诶俾啲咩我。系啊，会有啊。 我又冇请我食饼， 好豪噶真系。 我唔系噶，我要你俾人情噶。 所以你咪喂，开个喂。 啊！等我踢歌先，冇人可以骚扰到我而家。周丽淇啊，明天我要嫁给谁？不过唔系周华健嗰个版本吓， 系 OK 啊， 真系系你先记得嘅，真系。 其实我唔知道嘅， 乜人提系嘛？ 唔系你唔系啊？ 我意思系我以为 咩？ 我以为 系嗰个版本， 我以为佢系翻唱周华健嗰个版本。 哦、okay。 原来有一个另外嘅全新演绎嘅 嘢， 好调皮嘅， 系啊， 系啊，真系。 嗱，即系呢阵子咧，即系大家如果有份工啊，继续做啦，咪做好啦。 咁 啊，但系如果真系好，我大家嘅事啊，唔好意思啊，即系话 冇咗份工， 每一份工咧，你都要去见工噶嘛，系咪？ 系。 嗱，喺呢个管理阶层里面嚟讲啦，程振鹏，你见即系 求职者 系啦，嗰阵时候咧，系啊，咁都有人嚟见噶嘛？ 少喎、 啊。哦，即係你係被遣安排嘅。 知啦，我哋 哦都係被安排嘅。 如果係真係啊，咁我試過幫招聘公務員嘅時候，我試過幫手一次。 咁咪係咯，即係你見過啦，係啦。咁你見工嘅時候，即係人哋嚟同你見工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管理人員啦，咁你想 會問佢啲咩？ 係啦，你會問佢啲乜嘢？或唔或者咁樣啦？你會用啲咩問題嚟考佢而去取決我？请唔请佢嘅咧？ 我咧就唔会去谂啲刁钻嘅问题去考佢啊，去难佢，即系测，可以叫佢解难咁样，我就唔会。 你讲出十二生肖嘅顺序， 系咯， 即系啲冷知识啊！ 我真系会即系如果想请嗰个岗位嘅人，佢系最需要做啲乜嘢工作嘅，咁会问翻嗰个工作范畴啲嘢， 即系正路啲， 睇下佢系咪真系有兴趣啊，佢系咪真系在行啊，咁样咯。 OK， 嗱好啦，咁啊人而家咧即系话有个面试咧，佢就话留原来一条题目咧都好睇到咧个老板咧。可以取决究竟我请 A 一定系请 B 嘅、哦。 问啦问啦。 问题咧就好简单嘅，就系话咧，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曾经喺工作上遇到一啲咩嘅难题，你用咩方法去解决啫？ 哦，呢、這个 OK 喎，好实际喎、哦。 嗱，呢个好实际，但系点样去？点系其实又好实际又好阔嘅，咁问题系究竟个老板点样去听嗰个应征者嗰个答案而去请佢咧？ 哦，好容易啫，听下佢讲嘅难题嘅性质咯， 系人哋累佢啊， 唔系即系你谂下，如果咧你请个，譬如你当管理层咩都好啦，中层啦，如果佢同你讲话，我曾经遇到个难题就系、是、唔识点样换碳粉咯，后来我解决方法就系买个部影印机咯，咁、 哦、 你就梗系话正啦，一定请你啦，即请 啊，系啊。 系嗰个管理层咧，想听下个答题嘅人咧，即系喺佢讲嗰个难遇到嘅困难嘅时候咧，佢会系用一种埋怨啦，即系佢系唔关佢自己事嘅，系人哋累到 佢 嘅，即系嗰种。嘅心態啊，定係佢會肯開心一力承擔嘅咁樣嗰種。 即係由於我嘅組員咧，佢就遲交個 project 啦，又俾唔夠料我啦。 咁我咧嗰晚咧就通宵明明約咗女朋友噶啦， 又遇到封區，所以我咧就遲咗翻公司去 present 咧。好在我都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就係我冇去到啦，no show 啦咁樣。啱啱從佢點樣形容嗰個難題咧，就可以觀察到究竟佢個人有幾咁，即係可能做唔做到承擔啊，大唔大事啊咁。 会唔会系咁啊？ 系啦， 其实又都唔系从个呢啲个方向， 都唔系啊。咁你举例啊？ 原来佢话咧，其实佢话咧，当一个人咧，佢真正啊，真正吓系解决到嗰件事嘅问题咧。佢话 佢唔会话你听嘅， 唔系啊，佢系会讲啊，仲要讲埋佢就系话嗰个老细就话啦。佢会讲埋啲仔细位话俾你听，佢话咧如果佢话系啊，佢话咧仔细位系一个叫做咧取决于究竟佢系真系有解决到啊，定系求其吹水抹嘴就当自己解决到啊？佢话一个佢话咧睇佢嗰个人有冇讲大话，你系咪呢件事系咪真系你解决？佢话咧如果系真系解决咗嗰个问题咧，嗰个人咧佢会好仔细地讲埋嗰个位，点解我会系即系佢会讲得好仔细嘅？但系如果咧佢话讲大话，即系话佢解决咗啲，佢话佢讲表面。 即系佢可能其实冇参与过咯， 系啊系啊系啊， 就系讲啲同事点做嘅，当咗系自己有份做。 啱啦，佢话咧，如果真正解决到嗰个咧，佢话佢好清晰，或者放大嗰啲好细嘅位咧，佢话呢啲人咧就真系佢解决咗问题。 啊，咁我哋呢排听嗰啲记者会系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去知道咧？ 系点？ 究竟开记者会嗰啲人咧，嗰样嘢系佢自己做啊，定系人哋做啊？ 系啊，咁啊。 不过我最近都听到有啲人就话啦，我系安排紧咧做一份非常困难嘅工作岗位，我谂都系类似呢个意思啦。 睇下佢做。好不好 我哋学识多样嘢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指明受限区域完成检测行动，朝早大约十点解封，执法行动仍然继续。受限区域包括基隆街、南昌街、大南街和北河街一带范围内的17栋大厦。围封行动昨晚7点展开，截至凌晨2点，大约1600名居民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直至上午十点，有大约13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 今次行動出動多個部門，共大約620人協助。受檢人士可以獲提供簡單食物取用。民政事務總署亦都設立了一條熱線，給有需要人士查詢和求助。政府亦都呼籲無應門的180多戶居民，看到政府張貼的告示之後，盡快和相關部門聯絡。深水埗17棟大廈受限區域朝早大約10點重開，大約1600名居民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當局執法行動期間發現13人未接受強檢，180多戶居民沒有應門。當區民建聯區議員劉佩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工作效率高，凌晨2點之前完成檢測，而未發現確診個案，居民會比較放心和安心。他又說，今次行動最受影響是商戶，一些商戶求助說並非住在區內，但是當局圍封之後不能夠離開，唯有在民政署提供的帳篷休息。對於有髮型屋顧客昨晚在圍封之後獲准離開，劉佩玉說部分人昨天才接受檢測並且獲通知陰性結果。他認同當局酌情彈性處理，但是需要做好把關。政府連日在不同地區設立受限區域進行圍封和強制檢測。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認為，政府要圍封受限區域時應該通知當區市民。行動的原因包括是環境樣本呈陽性，亦或有不明源頭個案發生，相信市民會好配合。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檢測工作要走在疫情之前，當局應該在地盤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為地盤工人恆常檢測。曾其恩形容，現時在不同區域圍封強制檢測是在下游處理事件，認為可以在上游做更多工作，利用封區的資源在地盤附近設立檢測站，進行恆常檢測，成效可能更高。如果下游繼續封區，上游繼續開工，疫情將會沒完沒了。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5宗是本土病例，吉林有8宗，黑龍江6宗，河北1宗。另外新增12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中7宗由境外輸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5点，跌173点，总成交金额114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9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9.2跌10.8。保利協音能源3.09元，是升8仙。騰訊控股730元，升5.5。美團407.8，升12.8。藥明生物118.1，跌2.3。比亞迪股份263.4，升1.2。小米集團29.1，跌6毫。中國海洋石油8.42，升2.4。中國平安89.65，跌1.6。盈富基金29.2，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8，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6点，升154点。港金现价报17,020元，跌5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74美元，卖出184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德辅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修打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一段车多，排到去丽德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三年级学生杜佩乔，大家可以叫我 Cheryl， 我今年20岁，好荣幸可以获得了2020年香港电脑学会颁发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杰出女名日之星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今日翻嚟啊，预告多一次我哋嘅我们的 系啦，今日咧就系讲我们的立春，咁啊，究竟大家咧会喺立春嘅日子咧都有啲传统嘅习俗去做啦，咁又或者嚟紧过年啊，有啲咩传统嘅嘢咧，你都会可能由立春开始做定嘅咧， 系啊，或者你回忆一下咧，究竟以前啊，你喺即系春所谓呢个初春来到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啊？你曾经参加过啊？爸爸妈妈带过你做嘅咧，系、啊，都欢迎你可以咧就喺面书度留言嘅，咁啊，因为今日。今日立春，我哋究竟我哋个我们的会有啲咩嘅活动同你一齐、介绍一下咧？ 大家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今天就是立春，亦即是我们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而更重要的是今晚去到晚上的10:59，我们就可以正式跟鼠年说拜拜了，亦即是说今晚11:00之后就已经算是踏入了牛年了吧。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就等我哋丰收快活人来一个丰收我们的立春习俗二三事咧。嗱，讲到咧立春方面嘅习俗咧，就包括咗第一，有所谓叫做迎春嘅噃，唔系迎春花，系迎春。迎春咧就系立春嘅一个重要活动，咁啊有啲似咧巡游嘅，咁有事前预演啦，亦都咧有俗称咧叫做。演春是演出的演啊，春天的春。好啦，然后呢先至是能够正式举行这个迎春的，即是要彩排过啊度过啊咁样。目的呢就是话要将春天神明啊接到嚟人间。好啦，另外呢在立春呢时候呢亦都会比较多做祭祀㗎喎。有一啲嘅地方啦，立春呢就是要祭祀祖先嘅。立春的时候呢供奉祖先的食物呢亦都是较为特别的噃。例如呢设有这个春宴宴会的宴下又或者是食春饼等等。咁而讲开呢立春的食物呢其实呢仲包括呢是有这个叫做头先讲过的春饼啦，有萝卜啦，五辛盘。五辛盘呢即係好似有五样食物咁样摆埋一起啦。咁入面有咩呢就係有葱、蒜、椒，即係辣椒嘅椒啊，姜、芥、芥末个芥，就五种呢辛辣食物调和而成嘅一啲嘅食品。咁而喺南方呢，我哋中国嘅南方呢仲会喺立春嘅时候呢流行食呢个春卷㗎吧。立春嘅日子呢春暖花开，自必然呢又会引起民众呢外出游玩嘅念头啦，係咪？所以呢喺古时呢民间喺立春呢係会兴去叫做探春踏春咁样嘅。探即系出去探访啊，那个探啦吓，踏春啊，即系话咧，即系踏步而来咁样啦。其实咧都系解作为春游咁解嘅啫，即系好趁呢一个回暖咧，大家出去玩下咯。唉，不过而家香港啊，就算全世界啊，都未必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就系出去周围行咁样，大家明啦。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可以咧喺香港继续做嘅。咁呢一样嘢呢就係要开个好运呢。以前嘅人呢就相当之重视呢係呢一个嘅立春呢一日嘅。咁认为呢喺呢一日呢但头个头开得好嘅话呢，咁跟住呢一年呢，哇，整体呢都会感觉良好㗎啦。咁其中呢大家呢最着紧嘅呢就係财运啦，係咪？咁点样喺立春呢一日呢去开返个好运嘅头呢？现代人呢原来都有一招是啱使㗎喎，这一招呢就是去存钱喎。存钱都得，原因呢就是话说呢立春嘅习俗当中呢有人呢会兴去银行呢是存入 現金，是象徵就是錢入財富，期望這一年財源廣進，就吸財入袋這解的。哇，真是原來立春從古到今都有這麼多習俗在這裡、風騷快活人的聽眾朋友，如果你都有一些跟立春有關的習俗或者是見聞，都很歡迎你們去到我們的面書專頁留言分享啊。 喂，你聽到啦，你聽到立春啦，要入錢㗎喎。 係囉。 其實彭啊，我戶口呢係。 我哋有利是封嘅，咁啊嗱，我俾利是封你摄啲钱过嚟，咁我哋大家都吉祥啦，系咪？ 前辈，多谢前辈。 呢啲嘢梗系亲力亲为啊，系 啱啊啱啊， 自己啊嘛。 系啊，你俾咗我先， 我要收到先入到噶嘛。 系啊，我哋会亲自入落自己个户口里边噶。系啊， 好啦、啊，咁、啊、我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嘅喎。 系啊，啱啊，嗱，我哋今日就开学识啦。咁啊，究竟曾经你做过啲咩立春嘅活动咧？嗱、我讲一个啦，就系头先我哋都介绍咧，就要企直只鸡蛋咧。 系啊，试下玩下立春啊！ 系边个教你嘅咧？阿曾志豪系 唔系啊？ 传统 嚟嘅， 习俗嚟嘅。 系啊， 十不相瞒，屋企冇试过嘅， 唔知嘛。 屋企冇试过嘅，但系咧，因为而家网上咧，几乎每年咧，大家都会教你要立一次春嘅。 嗱，其实咧，因为咧，即系正确嚟讲咧，虽然阿彭仔头先就讲咗，今晚十一。点 十点五十九啦，十点五十九 系啦， 十点五十九分， 就 系 鼠年最 后 一分钟，系咪啊？咁跟住咧，十一点咧就系正正立春啊，即系系啦。咁咧就咁，其实都系叫听日咧，即系喺我哋嘅年龄咧，都系写住听日先立春嘅。 系 咁，听日试下咧，大家咧攞只鸡蛋出嚟咧去玩下。阿豪仔系咪教下点样？ 冇 错， 嗱，佢有几个讲法嘅。第一咧就话点解咧只鸡蛋会企得直咧？因为不嬲我哋只鸡蛋咧，你一拎起佢就掉咁样噶嘛，会跌咗落地下噶嘛。佢话咧就有几个讲法嘅，传说咧就话啦，因为咧立春呢一日咧，即系我哋讲紧个传说，点解会立到春呢？佢话传说咧就话因为立春嗰一日咧就系太阳离对地球啊最远嘅一日，咁于是乎咧，咁即系点啊？佢话咧我你知啦，我哋嗰啲地心吸力同万有引力咧系互相即系有关 系 噶嘛，咁嗰日咧就个地心吸力咧因为离太阳远咧就会减弱咗，佢话咧就冇咁容易咧吸跌嗰个鸡蛋。 就话可以直接引 力，唔系，但系咧科学嘅老师咧，因为咧诶呢几日都有啲人访问翻啲物理科嘅老师，佢就话乱噏，佢话有几强啫个引力，佢平时嘅日子咧，其实一样可以立到春嘅，只要你揾啱咧嗰个支点就得噶啦。 问题咧，啊咩又点啊？ 支点 支撑嗰啲 系啦，中文嚟嘅 ，OK， 并不是呢个英文。 亦都讲过咧，话咧，如果你想立春咧，系讲紧中午十二点咧立先立到。 嗱，咁好啦，佢仲要点样揾咧？首先咧，佢话咧你要拣鸡蛋咧，要拣啱嗰个 size 是不是拣啲肥肥矮矮头尖压窄嗰啲啊？ 系冇错啦，你用头尖压窄又太核突啦，我哋可以用咁样嘅，就系头一头大一头细。头细身大， 椭圆形啦，真系 系啦，即系接近啦，最好咧就系 即系雨点啊，好似雨点咁样， 雨点咁样，小雨点跌在山庄的背面， 咁都要唱两嘴。 系啦，咁然后咧，你就将嗰个咧大嗰头咧， 系 就摆喺边啦。 大嗰头啊， 大冇错，地一指乜阔啊嘛，咁啊大嗰边嗰个头咧就当 系个等摆喺个地下， 摆喺地下度， 细嘅向上。 系啦，呢个第一啦，第二，请问你应该拣咧嗰个平面咧系好光滑定好凹凸嘅？ 梗系凹凸。 程振鹏， 我都系拣凹凸， 都系拣凹凸，冇错啦。 嗰个 friction 大啲啊， 系啦，嗰个摩擦力又大啲啦，咁啊有机会可以多啲支点，因为原来个老师教咧，佢就话其实咧，佢话你只手定啲。你就將佢個凳咧就擺落嗰個不平滑嘅地面度，咁然後咧佢話咧你唔係一擺就走嘅，佢話咧你係要揾嘅，即係好似人哋嗰啲賊佬咧試嗰個夾萬咧轉咧會轉十幾下先聽到噶嘛，佢話咧你就好似將嗰個雞蛋個凳咧就擺喺個地面度，跟住慢慢咧轉。咁啊，转到几时咧？冇人知嘅，冇说明书嘅。佢话全凭手感， 感觉系啦。 全凭感觉，你大概觉得话，哎，我搵到啦， 嚟到啦，嚟到啦，你 越高位，越讲越似乜嘢？搵支点啊，因为 吓 支撑嘅点系啦， 真系 唔系不嬲都系讲紧呢样咩？ 不嬲都系咯，越讲越似咯。佢话搵到搵，哇，有时搵好耐都搵唔到噶嘛。佢话我终于搵到啦， 得未啊？ 咁然后搵到咧，佢话你慢慢放手咧，就会发现只鸡蛋 放低所有啦。 哇，可以咧，企定定喺度啦，系啦。咁咧，生蛋同熟蛋有冇分别？ 有。 有冇分别？ 有。 有咩分别？ 如果 生蛋，佢咪里边攞下攞下咯。 仲有唔系？即系究竟喺嗰、那个 生蛋好定系熟蛋好啊？ 熟蛋应该会容易啲放喺地。 嗱。 根据呢一个讲，你讲多次生定熟啊？ 佢话熟蛋啊， 熟蛋容易放喺地。 我觉得系生蛋喎、啊。 生蛋系容易啲放喺地， 系啊， 因为咧你熟蛋咧，你已经擎咗嗰个蛋黄啦嘛，咁你根本都唔佢根本就定咗喺度咧， 你唔知佢停咗喺个阔 边度系啦， 冇错啦。所以佢话如果你系生蛋咧，个蛋黄咧仲系所谓呈液体状咧，你就有机会咧，即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咧，佢就会喺下边慢慢擎， 下低 系啦，擎，好似盐擎咁样擎咗喺度啦， 系啦， 咁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就立到啦， 控制咗佢啦， 系啦，咁样 话咧，如果可以喺立春呢一日咧做到呢一个动作咧，咁你呢一年咧都系好兆头啊！咁 有啊有啊，佢话你保证呢一年都过得好啊， 嗯， 系啦，因为你即系顶天立地啦嘛，立 到 起嚟啦嘛， 做得好系嘛，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中国人最中意就系落地开花噶嘛，假设你真系立唔到嘅，一定有第二啲讲法嘅，今日好咯，脚踏实地啊， 佢帮你挡咗啊， 系啦，企咁高做咩啫？真系啊，系啦，嗱呢个就系立春嘅方法。 我都有一个咧系同立春咧会打上关系嘅， 好啊，你 讲啊，就是咧我自己嘅习惯咧，就是如果嗰年譬如而家讲鼠年啦，听日就系呢个牛年啦，咁啊鼠年嘅时候，如果系涉过太岁嘅话咧，就一定会记住，哇，几时立春先？立春之前一定要去还咗个太岁啦。 系、啊，即系话喺叫做新一年开始之前，即系话你今日咧仲可以去涉嘅， 系 嘛？ 即系唔好将啲债咧系拖到去出年啊嘛。 哦，即系早啲还。 但系阿豪仔成日 sorry 迟到 喎。系咩？哎呀，咁佢唔好去涉啦。嗱，咁咧就立春之后咧，你如果系需要嗰年涉太岁嘅话咧，咁就可以开始涉太岁啦。 咩啊？即系话又要还又要开始涉啊？ 有啲生肖系好 麻烦 多呢啲嘢噶， 即系话 有几年咧系又要还又要涉又要还又涉噶。 如果够即系鼠年嘅话咧，你涉咩啊？ 唔使咁复杂噶，总之你嘅意思就系你还咗钱，咁我再借咯，系咁噶啦嘛，还咗先好借啊嘛，冇人话还咗唔使借噶。系啊， 所以 啱咯，好容易啊， 好重要啦， 系啦。 嗱，原来咧，即系讲开啦，立春咧有几个禁忌咧，嗱，记住唔好做喎。 嗯， 第一 系 洗头啊。 你又讲得 定系洗咩啊？ 洗咩啊？ 洗身。 咁佢都要立咯，会唔会就唔好洗佢啊？ 立春嗰日系唔好剪头发噶， 唔好剪头发， 唔好剪头发。 系啊，嗱，呢啲系咁讲。 因为如果唔系就变咗剪春咯。 发咩？ 咁咪唔好咯，系咯，咁咪 剪， 系咯，唔啱咯，咪。 佢话咧，因为咧，即系头发咧系喺度生长噶嘛，系咪啊？佢古时人咧，佢认为咧，头发咧就等于咧呢个大地嘅草木啊， 草木啊， 所以头发系乱生乱草咁样噶嘛。 头发似枯草系咯。 系啦，咁佢就话咧，当即系佢啱啱喺立春呢个日子咧，佢萌芽噶啦嘛，佢要飙升噶啦嘛。 啱， 你真系剪佢喎。 系喎， 第一日真系。 咁你系几唔吉利啊？ 咁喺呢个萌芽嘅阶段， 咁所以须都唔睇得噶咯。 断佢生机，嗱， 系咪啊？ 头发啫，即系讲紧。 个头发都系会生噶，系咪先？ 系啊，所以佢话唔吉利嘅。 脱毛都唔好喺嗰日做。 系啦系啦，总之系嘅，唔该你过一过日一日先。 系 啦， 即系隔咗今日咪得咯。 系啦，听日啊，后日先啦，系啦，后日先啦。好，另外曾柔，你就唔好再睇医生啦。 哦， 佢话咧立春呢一日咧系一个好日子嚟噶嘛， 唔可以睇医生。 新一年新嘅开始啊嘛。 今日定听日啊？ 听日啊？ 哎呀，我听日睇医生啊。 嗱， 今日星期三嘛。 唔系，咁佢都未到嘛。 今日立。 今晚十一点之后啫嘛，系啦。 哎呀，我听日睇医生。 嗱，佢就话啦，一年嘅开始咁好日子，你喺呢个时候咧系睇医生，佢话即系。佢咁讲啦，我医书直说。 点啊？ 佢话你会霉，呢一年都会霉得。 我睇得利是过你噶，真系。听日啲医生唔使开铺啊！ 佢 话 你会接触嗰啲霉嘢咧。 阿曾志豪教你啊，即系等于我哋话咩摘咗好日开工 开镜嗰啲吓。 系啊，嗰啲咧。但系如果你唔系开正摘好日嗰日嚟翻工，你就话嗰日我唔系翻嚟开工啊，我翻嚟玩。你听日咧就去睇医生，成医生我唔系嚟睇医生噶，我嚟探你。 冇错啦，我系嚟同佢交流下心得嘅啫， 咁 样。 咁你冇俾钱佢佢冇俾药你食啊！ 嗱，医生嗱，唔系我同佢讲，医生，你唔好听日收我钱，你后日先收我钱。 我俾摘数摘数， 系啊，摘一日系啦。如果呢个过咗立春，我先俾钱你。 嗱，对于医生嚟讲，佢又唔得咯。哇，一嚟开始， 佢万物生长就冇咗啦。 唔系噶，明明有钱收，明明有财源滚滚，但原来冇喎，咁佢又唔肯喎。 意思啊，我听日嚟睇你嘅时候，你记住跟翻个习俗啊，我哋后日先交收啊。好似银行嗰啲啊 ，T+1 咁样咧，系啊，过一日先收啊。 另外咧，佢就话啦，呢一日。就好似初三一样啦， 唔好闹交， 系 系啦，唔好争执，因为咧咁样咧会系啦，唔好撒气，有啲咩都忍咗先，忍咗先。嗱，听日记住啊，立春啊，今晚十一点之后都唔好闹交。 因为你如果嗌嘅话咧，就真系名副其实嗌乜。咩噶啦？ 系啦， 所以就唔好啦。 立咧？ 系啦， 头立啊，定系咩立咧？ 立 啦， 系啦。 系啦，佢话咧，如果你闹交嘅话咧，会一整年咧，你都会唔好噶啦，因为成八事以咩为贵啊？ 以春为贵， 和啊，和谐。 因为呢个系一年之计在于春。 系啦，咁啊，记住啦，就唔好闹交啦，咁样。咁啊， okay, okay, 另外咧就系话咧，唔好搬屋啦，亦都咧就唔好做剧烈运动咧，亦都唔好沉迷玩游戏。 剧烈运动系指边方面咧？ 唔好沉迷咩话？ 剧烈运动啊！ 等等，唔好做剧烈运动。 单人定双人啊？ 系啦，咁啊，点解啊？点解唔好做剧烈运动啊？ 因为惊 伤元气。 哦，系啦，应该 啱啊，啱啊，佢净讲中晒嗰个字。 春光乍泄。 佢话因为咧呢一年咧就系、是、呢一日咧就系、是、一年开始嘅养生嘅日子啊嘛，系咪先？你咁剧烈咧，咁就会伤咗破咗元气咧。 虚耗太多。 系啦，佢话就系唔系几好嘅。 但系成日话春心荡漾，即系代表你应该迎接翻呢个季节。 唔系你可以荡漾啊，你唔好做剧烈运动。 净系荡漾啫，即系你。 你当下好啦， 即系陆上行舟就唔好落水啦。 当下好啦，嗱你系当啦，你听晚十一点之后咧 又 要 休系啦。 咁另外咧，佢话咧就唔好沉迷玩游戏。 哦，点解啊？定系唔好沉迷激烈运动咋？ 喂，嗱， 沉迷玩游戏，佢指咩游戏啊？赌博啊？ 系咯，咩游戏先？ 游戏佢即系总之咧，佢话咧呢一日系你嘅工作开始啊，呢一年咧， 需要做人认真啲。 系啦，你要认真啊，同埋要做嘢，你为你呢一年嚟打拼啊嘛。 O、okay、K， 你挂住喺度玩，咁即系话你嚟紧呢一年你会荒废噶啦，咁样。 系、哦， 大家要记住咧，嗰一日千祈唔好做太大嘅剧烈运动啦。咁可唔可以要求？ 讲听日啦。 可唔可以要求听日唔好封区啊？ 哦，系、哦， 得唔得咁样？ 我大家嚟试咯。 案发生，相信市民会好配合。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检测工作要走在疫情之前，当局应该在地盘投放更多资源，加强为地盘工人恒常检测。曾其恩形容，现时在不同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是在下游处理事件， 認為可以在上游做更多工作，利用封區的資源在地盤附近設立檢測站進行恆常檢測，成效可能更高。如果下游繼續封區，上游繼續開工，疫情將會沒完沒了。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同三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6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22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9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9.6跌10.4，腾讯控股732蚊，升7.5。保利協音能源3.03升3仙，美團410蚊升15蚊，藥明生物117.9跌2.5，比亞迪股份264蚊升1.8，小米集團29.2跌5毫，中國海洋石油8.4升2.3，中國平安89.5跌1.75，盈富基金29.26跌1.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10.595，瑞士法郎8.636，澳元5.901，加元6.068，新西蘭元5.593，歐元9.3342。每百日元對港元7.3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39。日經平均指數報28558點，升196點。港金現價報17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34美元，卖出184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中线啦，而家龙尾就接近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咧就挤塞，龙尾在皇后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嘅屋企咧都会有好多西药噶，如果一时疏忽冇摆好，好容易会令到屋企入面嘅小朋友误服药物，造成中毒噶。 所有药物都应该放喺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同埋最好锁喺柜里面。 如果药物要放喺雪柜嘅话，可以用其他嘅物品遮住，当然放高啲，等小朋友攞唔到就最好啦。 嗱，记住，千祈唔好将药物放喺小朋友嘅零食旁边，同埋咧唔好攞饼罐啦，又或者系糖果罐之类嘅食物容器咧去装药，以免小朋友会攞错嚟食啊。 仲有啊，有时家长咧为咗氹啲子女食药，就会将啲药物讲成系糖果啊、糖水等等，其实咁样可能会令到小朋友养成一个错误嘅观念，以为药物同糖果系一样都系零食嚟噶。 有啲药樽嘅盖咧，需要用力按下先至能够扭开，有助防止小朋友随意开到。如果有需要嘅，可以问医护人员查询，可唔可以将药物樽都选用儿童安全瓶盖。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十二分啊，风骚快活人啦吓，我哋晏啲又有嘢派，又有嘢派啦。 咩有嘢派啊？ 派 嘢 头啊？ 唔系咯，咁咧即 系睇下我哋有冇本事唔派俾佢嘅啫。我哋几乎一定中噶嘛。 你唔好唔好误会听众啊！ 一定中，一定中，打得嚟就好易中。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啊！我哋猜猜我是谁？你今日咧就系讲咧办年货。 哦， 猜猜你办咗啲咩年货？ 系啦，即系我哋会喺办年货嘅过程里边咧，你会有啲咩物品啦，有啲咩嘅吓好嘢啦，咁我哋就会出题目咧，叫你估下噶啦。 系啦，咁啊，估中咧亦都有我哋三个亲笔签名，哇，好犀利啊！ 冇拣手呢人噶，系啊。我哋信用卡都系签过名噶， 我唔系， 我都唔系。 嗱，你唔可以讲一啲唔系听众。 迟早会用呢、這个。 唔系嗰个签名啫嘛，有乜问题啫？ 系咯， 但系头先佢又讲话佢系啊嘛。 唔系，我迟啲会出张信用卡，就用呢个做签名噶啦，系啦，OK 噶啦。 好，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啦吓。 好啦，我要问大家一条咧，即系好简单、好简单嘅问题，请问你搭扶手电梯嘅时候点样企？ 前抓。 系啦，好，程振鹏，请回答。前抓前扶手，系啦， 抓前扶手， 呢个就手要咁样做啦。咁你企喺边？ 其实企两边都冇所谓噶。 啊，我哋香港系叫你企边边啊？ 企右手边， 企右手边，系啦，咁如果有个死僆仔咧，企喺中间咧，你会点样惩罚佢？ 唔该谢谢咯。 系咯， 系啊！如果佢企喺中间，我又好赶时间，我会讲啊，唔该谢谢。 系咯，佢要唔要俾人罚啊？佢咁样企真系，即系作为家长会唔会话喂你危险啊？你唔可以企中间啊？ 系边个罚佢先？ 你家长我都话你 家长罚佢，我唔会，我咪叫佢行开啲咯。 系咯，即系佢咁样企唔啱噶嘛。 其实咧，我如果佢企喺中间咧，我会第一时间会企埋侧边啦，咁样嘅。咁我就唔会等到人哋话唔该谢谢先至叫佢咩咯。 好 啦， 而家我要话俾大家听，刚才嘅对话里边有啲资讯系错嘅。请问哪一架是错的、 哦、即是站在右边是错的。 站在中间是话站在中间不啱是。 係呢個資訊唔啱嘅。 係 由好耐以前話咩左行右企嗰個咧，其實都係講出嚟嘅一個建議嚟嘅。其實原來冇一個咁樣嘅， 即 係 冇規定嘅，冇明文 規 定嘅。 我記得咧係近十年嚟講咧，就算我哋搭港鐵嗰啲扶手電梯嘅時候咧，已經可唔興再講話。左行右企咁樣，因為咧係你係無論任何時候咧，你係唔應該走動嘅，你企喺嗰個行人電梯嗰度。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咧，而家嗰啲扶手電梯咧，佢嗰啲每一格嘅時候咧，佢都會有兩個鞋印喺度噶嘛，嗰兩個鞋印咧，佢係擺曬喺中間嘅。即系佢冇摆埋喺右边或者左边。 好啦，正确答案 系咪咁啊？ 就 是、我哋有冇错啊？请问 其实系企中间嘅，点解咧？ 中间系啱， 原来企中间先系啱嘅。 即系保持平衡。 我只手系咪扶得晒两边个扶手噶？ 但其实唔系，反而咧，如果你对程振鹏嚟讲扶唔到嘅， 有几阔啊？嗰啲电梯，嗰啲电梯系，嗰啲电梯其实啊，左右系小朋友就真未必扶到 小朋友扶唔到喎， 小朋友扶住家长噶嘛要。 但系原来咧，正确嘅企法咧系企中间嘅，佢嚟自咧个日本咧，佢哋啲扶手电梯咧最近有一个宣传广告系列。 系啊，佢而家咧佢就话啦，虽然知道大家赶时间嘅，赶时间唔该你行楼梯咧，佢话就唔好喺个电梯嗰度上上落落啊嘛。 系咪嗱？我哋先解释点解企中间先系啱先。 系咪保持平衡啊？ 边咩平衡？ 嗰、那个人嘅哦，嗰、那个 lift 嘅平衡，嗰、那个电梯嘅平衡。 哦，系个电梯 的平衡。哦，即系唔会聚埋一边，即系变晒右边系有问题 的。系啦，各位，即系原来咧就咁样嘅。以往咧成日叫大家咧靠边站靠边站咧，佢话原来系唔啱噶。佢话咧，因为咧当你单边站嘅时候咧，无论系左定右咧冇所谓嘅。佢话咧你都会大幅增加咧扶手电梯。其中一邊的負擔，譬如你全部企曬右邊嘅，咁你咪左輕右重咯，你調翻轉咪一樣咯。佢話咧，其實咁樣咧，反而對個機械咧造成嘅負擔咧就會增加，容易故障。所以佢話最正確嘅做法咧就係企中間啦。中间咁咪 balance 咗咯， 但我想我哋都搭电梯搭咗好多年噶啦，咁点解而家呢个资讯先啱啱先至咩？佢做咗一个研究调查。 哦，我谂系因为咧，正所谓万年嘅谜题咧，而家终于谜底终于解开咗啦，系啦，即系等于而家都话俾你听咧，其实你唔应该咧，即系咁样做 嘅，即系亦都唔好让个位俾人哋喺度上去。 同埋我觉得咧，第二个原因咧，佢就唔系佢嘅特别官方答案嚟嘅，但我第二个原因咧，咪就系杜绝你冇得行咯。因为佢根本就唔鼓励你所谓嘅右企就左行啊嘛，你个冇错，你个企喺中间行鬼咩？唔通你真系全部都叫你让开条路咩？咁样好啦，咁至于你话咧左同右咧，原来咧就真系各处乡村各处 嚟， 系啊，譬如我哋香港就大家都话企定定，左行右企咁样啦，但系佢话咧 讲就而家都唔讲啦。 系咪好似都冇呢句？ 但系虽然唔讲，咪虽然唔讲啫，但系个个都会系企喺右边噶， 你 叫左边系行噶。 因为点解咧？我嗰日就带个僆仔咧去旺角嗰个商场咧，即系好长嗰条楼梯啊嘛，因为旺角嗰个朗咩商场咧。 系啊。 咁我带佢，系啦，我带佢上去想睇玩具嘅时候咧，佢就你即刻见到扶手电梯就想玩噶嘛。我同佢讲喂呢条真係唔好玩呢真係好长你冇望到啊。係啦然后呢佢又亂咁企啦我仲未睇呢个新聞话企右边。跟住我企中间唔得咩咁样。我话你自己望下各个哥哥姐姐全部都企右边㗎。跟住佢就先。 点啊你跟住点样打到昨日的我 係啦。 係呀 我就諗住唔好俾佢听到呢一段新聞。 新嘅資訊，原來舊有嘅嘢係啦。 唔係，我唔話自己錯，我係話佢啱噶嘛。阿仔啊，原來嗰日你啱啊！原来企中间就得噶啦，唔系因为头先咧仲讲话左右有啲咩分别咧，原来个日本咧，佢话佢哋关东同关西咧，即系当系咁样一刀切开两个地区咧，佢哋企嘅方法咧完全唔同嘅。佢话你喺关东嗰边咧就企左边，关西啊大阪嗰啲咧就企右边。 系啊，你其实去其他国家 完全左右完全都唔同噶。 啊，试过去我唔记得咗。 对唔住啊，真系 我唔知同左太右太冇关系噶，即系我哋香港， 佢都系一个国家里面。 唔系我知，但如果平时其他地方咧，关唔关左右太咧？ 有啲其他地方咧，佢系企右边噶，即系企左边，系啦。咁、你当然啦，你因应当地嘅居民咧，或者个个企企系啦，佢嘅习惯系点咧？我哋咪跟翻咯。我好多时咧去得嗰第二、第三日咧，我都系唔记得咧，我就会俾我女闹。媽咪啊， 跟人哋啊嘛， 呢邊係企左邊嘅咁樣咯。 咁你會唔會索性行上去算數啊？ 行又唔得，行會秒嘴噶嘛，啲人 都係會秒嘅， 因為冇人行啊，都少人行噶，好守規矩 嘅。記住啦，下次如果有啲咩人嚟嚼你嘅話咧，你就話啦，睇報紙講話企中間嘅，正所謂咩？ 要睇報紙講啊， 要睇搣刀絲啊，企中間位啊，真係嗱，所以咧唔可以求其企噶嚇。 係知道。 我問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再倾吐那。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身。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要不要求其他生。看双方各自的本能，爱的伤痕极度悲衬，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 落入五蕴。是但求其爱陈奕迅，我哋好多嘢都唔会是但求其嘅，例如我哋晏啲嘅猜猜我是谁，一啲都唔是但，一啲都唔求其。 系、 哦、因为系 八年货，八年货冇错啦。电话号码1873881873881，可以打电话嚟。 OK， 啊，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讲八年货啊，多谢听众咧，头先即系都不停咁同我哋讲咧，我哋知道今日系立春，我哋知道嘅。 唔系，系十点五十九分之后先系立春。 今晚系有啲话十点五十七分添，系啦系啦。咁啊，今晚十一点钟。之后咧就系牛年啦， 系 啦， 我哋知道，多谢提醒。好啦，咁我哋而家继续我哋嘅风吹发户人啦吓。 系啦，嗱，即系婚礼咧，头先阿彭仔都讲啦，即系有啲人啊派人情啦，即系派贴啦，睇你俾人情啦， 人人都派。 好啦，咁譬如嗱，我哋香港咧，我哋而家咧就争啲啦，即系摆酒啊，唔摆酒啊，举唔举行到注册几多人数啊，可能仲限制住嘅。咁但系其他国家嗰啲唔系噶嘛，系咪？ 哦。 咁其他国家嗰啲继续可以举行婚礼啊， 啲新人不如去第二度结婚啊！ 啊，咁又我又冇咁讲，咁咪飞都难飞啦，叫做咪一插嘢都难飞啦。咁样系啦，咁啊嗱，喺呢个马来西亚，咁有一对婚新人咧，佢哋又好开心喎。哎呀，喜气洋洋啦，拣咗一个定终身嘅日子，咁啊俾人结婚啊咁。咁好多人咧都去 参与 啦，去恭喜佢啦，系啦。其中有一个情况，咁你估啊喺咩时候咧？嗰、那个新娘子会要问啊，啊先生，你俾唔俾啊？咁样 你俾唔俾？ 你俾唔俾我啊？咁样 你俾唔俾？你俾唔俾我嫁俾佢啊？咁啊？ 唔系，系佢婚就结咗噶啦， 婚 就 结咗。 但系好多人咧嚟祝贺佢哋噶。 然后就边个同边个讲话？ 个新娘子咁佢就会同个先生讲，你俾唔俾？ 哦， 系啦，有啲要求嘅。嗱、 哦， 你唔好谂衰嘢，唔系啲咩唔好嘢嚟嘅。 你俾 唔俾钱定俾？ 你俾唔俾我？你俾唔俾我？我除口罩同人影相， 我见到佢哋冇着戴口罩啊！对唔住， 哦 ，sorry， 即系 佢哋唔需要啦， 系啦，你俾唔俾我？ 哦， 我知啦，我知啦，你俾唔俾？你俾唔俾我带我嘅 ex 过嚟观礼咯？系咯，一定系咁啦。仲要可能系个 X 后面有 S 嘅加中数添啦。 嗱，佢个 X 又真系喺度嘅。 中数添啊 ！X 真系喺度嘅。 系咯。 咁咧、那个真系个画面就系咧，佢哋诶两个咧行完呢个婚礼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啲亲友啊、亲朋戚友啊嚟去向新人一对新人祝贺噶嘛，系咪？系啦，影相啊咁样。哦，咁点知咧？嗰个新娘子个前度男朋友咧， 都喺度， 真系嚟 哦！而且仲要系咧，想揽住佢、翘住佢，或者拖住锡佢，然后佢就问啦：老公啊，你可唔可以俾咧我以前个 Honey 咧揽住我条腰影相？系咪咁啊？ 系咁啊！嗱，其实咧佢好有礼貌嘅。 哇！ 咁当下子咧，佢话嗰个前度男朋友出席嘅时候 咧，未嗌摸你老婆 ，please 咁样。喂啊，佢唔系咁嘅。咁佢就咧向呢对新人咧去祝贺啦。咁咧仲好想咧同佢前女友啦吓，即系新娘子咧去握手嘅。 边个前女友定前男友啊？ 咁嗰个前男友咪即系个佢老婆，喂诶嗰个新。 唔系，等先，而家边个同边个申请啊？同老公讲啊嘛。 啊，唔系嗱，唔系佢咁样，佢有两 个 步骤。 老公申请， 佢有两个步骤嘅，佢先咧系嗰个前度男朋友咧就上前祝贺啦、 哦， 恭喜晒，咁咧跟住咧就嗰、那个前度男朋友就同新娘子，即系佢前女友啦， 系 咪？ 系咯， 咁就握手啦，恭喜啦，恭喜啊嘛， 系啊， 点知转个头 就锡佢 一啖，佢个前度女朋友即系新娘子咧就拧转同佢老公讲。你可唔可以俾我同佢揽最后一次啊？咁样 哇！ 其实你唔讲呢句咧，你照揽咪 OK 咯？ 唔系，但 系佢你等我唔好觉得咧，原来你真系好珍惜或者好稀罕或者好渴望咧呢一个拥抱啊，系咪先？ 佢同我老公讲，我可唔可以同佢再揽住一次，最后一次啊？ 跟住我老公就唔可以，起码揽两次咁样。 跟住咧，佢画面一影到咧，个老公 黑面。 唔系都强颜欢笑 ，say yes 咯，即系 all 啦，好啦咁样。 诶、哎，咁请问桂花田你有咩高见咧？我想先问下你系女主角嚟噶嘛？ 唔系，但其实咧认真咧，如果系咁嘅话咧，我真系好似豪姐话斋， 系啦。 咁我都 唔会同佢问佢咯。 你唔会问佢，你直接揽佢先。 我唔会问佢，我会揽咯。多谢你仲嚟啊！咁 系啦系啦，就揽咗啦。 佢都锡埋添。 嗰个系友谊嘅拥抱啊嘛，嗬。 或者超友谊都得嘅。 友谊咧， 即系人哋唔会有啲咩动作，真系揽噶咋。 我知道啊，系啊，所以就话啦，会唔会无私显见私啊？问呢条问题。 系咯， 你觉得咧，程振鹏？ 你有咩感觉？如果有个女朋 友，我即系觉得咧。首先一就是你两位结婚的大好日子的时候有没有邀请曾经跟你拍过拖的来观礼或者是喝呢 冇啊我冇前度嘅因为、 啊。你老婆就你嘅拖年。 可以啊所以我唔使验子宫颈癌㗎我自己。我唔使验㗎。 如果係你就需要验 啦。係啦我就需要验啦。我会同阿毛舜筠一齐去嗱你都要做啲妇女检查㗎真係。 咁阿鬼巴田呢 阿毛都话唔俾 佢太多啦佢成个尖东都系啊请唔到啦。 我有试过， 你有试过点啊？ 咁系人哋邀请你定点？ 前度结婚，然之后咪邀请埋，系邀请埋我去饮啊！咁我仲一齐影相啊！ 咁你有冇揽佢啊？ 冇。 冇，你有冇觉得可惜啊？ 我揽佢成锡埋去啊！ 系啦，有冇觉得可惜啊？早知都自己问啦、啊，你仲有五秒钟俾你回答证人。 恭喜佢先生， 白头到老。 个女攞两招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佐敦和天水围三个受限区域朝早完成检测行动，其中深水埗和天水围的区域分别有1600和270人接受了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至於佐敦的受限區域有300人接受強制檢測，有一宗不確定的個案需要進一步跟進，有關個案正是等待安排入院。有深水埗的居民說，早上出示檢測結果證明較預期早就可以離開上班不受影響，但亦都有居民因此遲到要坐的士趕上班，質疑封區的成效。有受颶風行動影響的商戶表示損失朝早的生意。政府連日在不同地區設立受限區域進行颶風和強制檢測，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認為，政府要颶風受限區域時應該通知當區市民行動的原因，包括是環境樣本呈陽性，亦或有不明源頭個案發生，相信市民會好配合。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檢測工作要走在疫情之前，當局應該在地盤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為地盤工人恆常檢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政府目前沒有計劃將香港電台私營化，會繼續改善港台的管治和管理，以更全面和整體貫徹符合香港電台約章中對港台的要求。商經局回覆民建聯議員陳恆斌的書面質詢時表示，港台約章列明港台編輯自主，但是必須確守一系列編輯方針，包括發放準確並且具權威性的資訊，持平反映意見，不受商業、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影響，以及秉持最高的新聞專業標準。認為按照港台約章和現行機制，目前已經有一套獨立和公平的機制處理對廣播機構的節目投訴。至於商經局為檢討港台的管治和管理而成立的專責小組，去年7月展開工作，預計檢討工作需時大約6個月完成，之後向商經局提交報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社交網站說，美方深切關注12港人案家屬委託的兩名律師被中國當局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敦促中國政府尊重人權和法治，立即恢復他們的執業資格。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家属委托的律师任全牛昨日表示，被河南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 业证书，涉及他在2018年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他表明将会复议结果。案件另一名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慧就在上个月被四川省司法厅吊销律师资格。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同三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0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1,23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9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50蚊，跌10蚊；腾讯控股732蚊，升7.5；保利协鑫能源3.04蚊，升4仙。美团410蚊，升15蚊；药明生物117.7，跌2.7；比亚迪股份264蚊，升1.8；小米集团29.2，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8.41，升2.4；中国平安89.5，跌1.75；盈富基金29.2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日元105.0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8，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0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29美元，卖出1,8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家咁熟。一个饭盒搞定啦！ 讲朋友之间的互动，有什么好得过找自己 friend 来拍 MV 呢？今次在 Janice MV 里面出现在她身边的两位呢，都是她的真闺蜜来的。听说有一个还成日讲黄色笑话引她笑添的。作曲温汉文、卫兰自己，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Y 笑、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趣味才会变自己。 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连升10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卫兰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 1872388， 行动代号 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翻到嚟我哋直播室啦吓，而家咧十二点差唔多四十分啦，咁啊气温咧就21度，相对湿度4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啦！我猜猜我是谁？我哋嘅纪念品依然系我哋嘅生活签名。 系啊，我哋 签喺边度咧？ 签喺靓靓嘅纪念品度啦，系啦、啊啊，我哋先听下，系啦、啊，第一位听众先啦，咁啊1872388，1872388啦，你系边个？ Hello， 三位主持， Hi，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咪陈太啊？ 系啊， 就系陈太你好。喂，你开始办年货未啊？ 买少少咧， 买少少系嘛？咁所以你应该有少少心理预备啦吓。好啦，咁你想问一下咧？因为彭仔走去搵资料先啊，你想拣啊桂花田定系曾志豪啊？ 佢处理一啲事情。 好，哇，呢、這个咧，都算系办年货嘅时候咧，我见过有人咁推介噶、 哦， 即系办年货都要噶。佢咧就好贴身嘅，比较私人啲嘅，系啦。咁啊，女士咧就先易用嘅，女士先易用嘅。咁啊，又符合咗咧我哋中国传统上面咧一种咁样嘅，就话咧新年咧就要有新景象嘅呢一个气氛、哦。咁系咩嚟嘅？ 咁女士 系咪女性嘅内衣啊？ 咁我咪都仲有分嘅，系啦。 系 啦。嘅咩咧？嘅咩咧？因为男士唔会用啊嘛， 系嘛？系啦，女性嘅，系啦。 上身嘅内衣系嘛？ 系啊系啊， 冇错。 你叫阿陈太点搞咧？系咪先啊？即系 百无禁忌啊嘛，因为第一条咧，嗱我送分俾陈太啊，呢、這、一个咧就系办年货嘅第一题啦，我真系咧揿咗一个咧，网站度咧就话啦， 其实呢排咧 香港人有啲咩办年货嘅推介咧，其中一个竟然就系叫你去买红色嘅， 哦系啊， 爸爸 系啊。 买个红色嘅爸爸，所以首先陈太公嘅你答啱咗嘅，系啦。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我想，但我 误会到已经。 系，但我想问下我哋，起码呢度有两个女士啊，又桂花田又陈太咧。我想问下你哋人生咁流流长咧，有冇试过办年货嘅时候系去买新内衣俾自己噶？ 有， 仲有红色， 有冇噶？有啊。 陈太咧， 红色 lucky 啲啊嘛。 系，即系你都会特登喺新年嘅时候就拣话，不如呢个时候就买件内衣氹自己啊咁样嘅。 真系新年咧，你真系咩嘢都想买，即系唔买多嘅，可能你买一件半件啊，即系嗰啲咁样，都想买个新嘅， 想理下自己啊嘛， 都系嘅， 辛苦咗咁耐啊！ 嗰阵时我老婆有帮我买过咧，佢就话喂，要唔要买嗰啲咧？即系孖烟通啊，但系咧就唔系普通嘅，即系全部 红色嘅孖烟通， 系啦， 有福字喺中间嗰啲， 唔睇中间添啊，全条裤都有噶， 即系炮仗啊！ 炮仗本身有啦，已经系啦， 嗰个图案啊， 系啦，有咯，咁然后佢就话咧，喂呢、這个佢最紧要系话咧过年打牌。正啊咁样，就着住呢个， 输晒条红底啦，系咯， 系啊，所以我恭喜你啦，陈太，咁啊希望咧你系啦，预祝你嚟紧呢一年咧都高高兴兴，好唔好 ？Thank you， 多谢晒， 恭喜晒， 拜拜，冇错啦，第一个办年货就系红色 bra bra， 喂，就你估唔到啊，仲有一间咧西洋嘅嗰啲习俗，西洋嗰啲百货公司咧，佢推介啊办年货精选啊， 即系卖。洋服 啊，买洋服啲啊，系啊， 即系唔系中国传统嘢咯。其实而家好多嗰啲咧名牌咧名店啊， 系啊系啊， 佢哋都系来佬噶嘛，佢哋咧都会知道我哋中国人嗰啲节庆啊兴啲乜咧，佢啊投其所好咧又话嗰啲系好嘅。 系啊，咩都好啦。好啦，嗱呢个就我第一个答案推出嚟啦。好啦，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 猜猜我是谁？ 系袁小姐、哦。 系咪啊？ 系啊！你好，袁小姐。 袁小姐你好，你想问边个？ 我想拣桂妈妈。 桂妈妈， 你好，袁小姐。好啦，嗱，呢一个咧系一啲食品嚟嘅。 系。 咁啊，通常咧，但我想话咧，呢个食品系好唔吉利啊，呢个名。 系咩？ 但系咧又系啦，竟然咧就有好多人去买。 我知两个字嘅。 系啦。 系唔吉利嘅。 好唔吉利。 但平时我唔知过年买嚟做咩噶。都有用嘅咩？ 但系佢有另一个寓意咯。 系咩？ 系啊，你会咩？点会冇用啫？ 会唔会我搞错咗啊？ 你应该搞错咗啦。 系啊， 系咪油炸嘢嚟噶？ 唔系喎，一粒粒噶嘛。 系啊， 系咯，我系咁嗰样啊。 点会唔系一定买啫？一定买 一定买嘅咩？ 系啊。 可能我都系估错咗啊。 哦。 第一个字系咪颜色嚟噶？ 唔 系咯，我估错咗。 又系咯，系咯。 咦？咁啊， 死我估唔到添。 阮小姐。阮小姐。 阮小姐， 系啦，你咪问一问桂花田问题啊。 系咪瓜子啊？ 系啊， 系喎，系喎。我估错咗第二样啊！ 唔该，颜色啊，第一个字。 第二样咁，我留翻间用啦。我留翻间用 啦。瓜子系啱啊，但系你系咪奇怪啊？即系明明咧讲瓜就 系啊！你广东人咪觉得大吉利是啦。 系咯。 咁但系真系大吉利是呢件事。 你问阿阮小姐，阮小姐有冇从来谂过呢件事噶？ 冇啊！你加 红 瓜子咪得咯，老 礼 子 系咯， 系咯， 瓜子都都 咁黑瓜子、红瓜子都系瓜子， 冇啊，冇问题嘅。 你 讲 笑啫，我唔系想咁样咁玩下啫， 系 啦，咁啊，即系强军先攞住呢啲嘅咩优银系嘛， 系啦，优银啊嘛，唔系你再你买埋冬瓜咪得咯。有瓜子，但系冬瓜冇事，唔会噶啦， 唔会使冬。 系啦，冬瓜咁咪 OK 咯，真系。 多谢你， 多谢你，袁小姐， 唔使。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佢。 系啊系啊，拜拜。 拜拜。 哦，瓜子，我有第二个，如果我留翻先。不过嗰个我好少喺年货度会见到嘅。 你嗰个真系有颜色噶？ 有颜色噶。 咁你好少喺年货，即系唔系扮年货嗰啲咯？ 咁佢可以扮噶嘛？ 你唔可以啊？ 佢扮啊？ 你系扮嘅扮喎。 系咯， 唔可以啊？ 系喎，扮年货真系。好啦，第三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你好 ，Hello， 猜猜我是谁？ 何生， 何先生，冇得拣啊！ 何生都未出嚟， 系啊，佢走咯。 何生， 我惊咗佢。 系啊，佢听到叻嚟卖胸围，第二个就卖瓜子，我系唔玩啦，真系咁大家利是嘅你哋。 正路噶， 系咩 ？Hello， 你喺边度啊？喂，何生 ，Hello， 哦，仲打紧，仲打紧， 唔紧要， 哎呀，喂，何生啊，喂，我哋何生，系你好。 何家先生，何家， 你唔好，唔好。 不如我开估头先，我想讲个咩答案啦。 吓， 我谂我嗰个都唔系年货嚟，好似系。 哦， 系啊。 你好啊， 系。 系何先生系咪？ 呀， 咁似鹏仔把声嘅。 去咗边？ 喂， 你去咗边？ 我头先唔知点解冇声啊。 唔紧要 ，OK， hold 住啦。嗱，咁啊，而家咧，阿鹏仔同你玩下。好啦。 好啊， 唔好介意啊，得翻我啫。咁咧，我呢一个办年货咧，就一定要系过年前一定要办好啦。如果唔系咧，过年之后先嚟办咧，即系冇乜意思啊吓。因为之前做定好啲嘅。咁我呢一个嘅年货咧，就系唔食得嘅，唔食得嘅，唔系攞嚟食嘅，亦都唔系攞嚟着嘅。 哦，年花， 唔系攞嚟啊？佢唔系植物嚟嘅。 哦，唔系植物嚟嘅， 两个字。 嗯，咁咧，佢阿彭仔头先有个 tips 就话咧，应该咧就喺呢个开年即系农历年之前咧就做好噶啦。 系啦，做好买定啦。 系啦系啦，咁系咪有 定定 有值有还噶？ 唔使还嘅， 唔系啊，我意思系有值同埋有还。 有直哦，有直同埋有滑， 系啊系啊，系咪啊？ 至于有啲圆形啊，有啲 啊 菱角 嘅， 系咩啊？系咩啊？ 挥春， 哎啱啦， 系真系，如果你过咗个农历年就有啲吓， 过年先去买嚟做乜？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圣诞嗰啲装饰咧，一过咗廿五号咧，全部减到两蚊个噶咋，真系 咧， 系啱晒。 买咗挥春未啊？ 买咗啦， 嗯， 系。你会唔会选择买啲咧？年年可以用得翻嗰啲啊？ 系啊系啊，因为 环保啲， 因为今年买咗新嘅卡通版咯。 哦， 卡通版， 卡边系咪嗰个鬼灭啊？ 唔系啊，今次系 Million 啊。 哦 ，Million， 哦，咦，你同阿彭仔 friend 嚟噶， 同我一样啊，真系。 系啊，好啊，咁你买咗挥春，你记得立完春先好挥。 哦，今晚嘛，今晚。 系啊， 系啊， 系收到。 要养住嗰只挥春啫。乜嚟咁挥啊？好啦， 好， 会唔会立春嘅意思系将挥春立直佢啦？ 系 啦，真系。 祝你哋全部身体健康啦！ 系啦，好啦，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1873，转头继续听你电话。 小さくて泣き虫でやかましくて不思議な不思議な生き物不器用で戸惑って心配ばかり不思議な不思議な気持ち親子ってなんだ育てるってなんだわからない 君の父ちゃんだ。てくれた変な絵、不思議な不思議な宝物、どんなこと考えてるの、不思議な不思議な命、頼りない足で 被誉为日本搞怪创作型歌手吓，江崎体育啊，呢一个咧叫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啊，亦都系嚟自咧剧场版啊呢一个 Pokemon 嘅主题曲嚟噶吓。 佢连个名字都得意啊！ 啊，梗系劲啦，因为我混咗 Google 大神啊嘛。系啊，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猜猜我是谁？今日同你玩咧就系呢个扮年货，电话旁边诶边个？ Hello， 你好。 你好，你系边个嚟噶？ 我系孙太。 孙太，你好，你好， 你好，欢迎。 仲有我个仔啊。 Hello。 你个仔咪叫孙仔咯。 子轩啦，真系。 咩话？ 孙子轩。 你叫孙子轩。 孙子轩，你好。 系啊，你中唔中意睇《孙子兵法》啊？ 好中意。 中意啊，犀利喎！ 你中 意 个古仔啊？ 系咯。 36只。 嗰、那个36计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好啦，咁你答定妈妈答问题啊？谂住你哋边个拣啊？ 系啊， 我辅助啦，佢 好啦，你辅助啦，咁你拣啦，你想拣啦，桂花莲姨姨啊，鹏仔啊，定系猴仔啊？ 猴仔， 猴仔，好啦。 点解得桂花莲系姨姨，其他系鹏仔猴仔咧？ 鹏仔不嬲都系鹏仔， 系咯，我猴仔不嬲都系猴仔啦。 我而家向下舔啊，点解要向依依啊？又指你啊？ 因为依依就不舍啊嘛， 系啊， 系咯，我哋希望佢系啦。好啦，呢、這个扮年货咧就小朋友咧都好中意嘅。咁啊，因为佢表面上咧就好似过年咧就先至会买嘅、嗯，但实际上咧平时嘅日子咧都好多人中意有佢份嘅。咁咧呢种年货咧好抵嘅，因为咧好鬼大嚿嘅个 size， 哎呀真系好正。 是不是摆入口噶？ 咩话？ 摆入口噶？ 系啊，摆入口嘅，系、嗯、啊，好好嘅真系。 系咪可以用蒸又得？ 唔系喎， 煎又得， 唔系喎，唔系喎，唔系喎， 唔蒸得噶， 制成品嚟噶咯， 系即系如果我翻热啊， 冇得翻热噶， 冇 得翻热噶， 唔系嗰样咯， 唔系你谂嗰样啦，系啊，阿孙子啊，孙子你可以谂下咯， 孙仔 系啊，孙仔又好，孙子又好，系 几多个字噶？ 诶，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咁咧因为你一新年你见到啲广告咧就会送佢噶啦，但系其实你平时都买得嚟食噶，平时都可以买嚟食噶。不过就好似你一见到咧就话哇新年咩无端端买翻嚟做乜嘢啊咁样系啦，咁最紧要系咩咧？我俾多个大 tips 你啊，佢咧即系你用完佢之后咧，佢剩低咧 爱嚟包装佢嗰个罐咧，一样可以留低嚟用噶。好多时候都会 甜噶。 吓， 系咪甜 噶？系咪 甜噶？冇错，好甜噶。 好甜。 仲要咧，你去用佢嘅时候咧，食佢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嘈嘈嘈嘈咁样，哇！ 嘈嘈声噶。 系啊，嘈嘈声噶。系啊，仲要咧，通常你一食佢嘅时候咧，你哋成班人咧就会争咧，就话我要食呢、這个，跟住嗰个就话啦，哎呀呢、這个冇晒啦， 三个字 噶， 三个字咩？ 系啊，一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有啲细路妹啊，或者同啲同学仔咧，就话我要食呢、這个， 最后嗰样嗰个物品嘅，佢系一般。叫法是屬於那一類， 是啊，一定是這個好好好 食物類是屬於那一類， 是啊，其實擺明食物類來的，是啊，食物類來的。 什麼、我就以為兩個字或者四個字而 已。不 是吧，為什麼啊，它有個罐之後可以用來 很容易、啊、 因為會扔那個罐 哦，是啊，不用用那兩個罐的。 不到啊，扔不到， 最後那個字是個餅字來的， 豆沙餅。 咩话？豆沙饼 咩啊？点会啊？ 豆沙饼要嗦嗦声嘅喎。 你通常你一新年就见到佢广告先出街嘅、 好大盒噶， 圆咕碌嘅， 系咪蓝色噶？ 唔使系蓝色噶，我都话到最尾个饼字咯。咁、如果三个字系咩饼啊？ 系啊，系嗰只嘢噶啦。 曲奇 饼系啦，冇错啦。嗱，个盒又可以爱嚟玩，咁咧大家就要转去抢啊嘛。因为咧佢每一兜咧就装几块几块咧，有阵时食晒嗰个提子味就冇咗咧，我冇晒啦咁样。 系 我最中意食提子味嘅啫， 系啊， 觉 得好味。 系啊，阿孙仔，咁你睇下妈妈会唔会买俾你咯，好冇？ 嗯，系啊，有大罐有细罐系咪？ 好啦，多谢你。 仔都系中意食豆沙饼。 系啊，好啦，拜拜。 拜 拜。系啦，曲奇饼系好容易。 我谂过咁浅啊？ 系咯， 曲奇啊。 系啊，曲奇咯，曲奇饼咯， 个饼咯。 好啦，我哋再听下一位啦。Hello， 林小姐。 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 主持人好。 林小姐你好。 你想揾彭爷爷啊，定系桂花田姨姨啊？ 桂花田姨姨啊，唔该。 好。 你好啊，林小姐。 祝你新年快乐啊！ 大家咁话。 系啦，即刻封住你把口先啊！ 佢知道我想。 你想闹佢？ 系啊，我唔系想闹嘅。诶，嗱呢样嘢咧，多数家庭主妇都会买嘅，咁啊呢样嘢咧就未必个个屋企咧就会需要嘅，但系如果有喺度咧，你就会见到佢开心啲嘅。通常新年咧，佢又会有啲迎新，即系迎新年嗰啲戏图案啦、会喺度嘅，红色啊，有金元宝啊嗰啲咁样嘅，两个字。 食唔食得噶？ 唔食得。 即系如果你有佢。 唔食得嘅， 唔食得。通常都系女士们会买嘅，男士就比较唔系，即系话会去主动去买呢件呢样嘢咧，即系啦，即系会咁样啦。其实呢个唔系重点嚟嘅。半点系咧，其实佢实用多啲嘅。 实用多啲会变成金元宝？ 唔系变成金元宝，你听人哋讲一半，我即系佢图案啦。 个图案系金元宝。 佢会有金元宝啦，会有花啦，会有红色啦，会有棕红色啦，咁好多。 我以为烟花嚟嘅。 唔系啊。 哦，系咯，系咯。女士会多啲喎、 啊，嗱佢价钱咧就系廿零三十蚊至到100蚊不等嘅，唔系贵嘅，系啦两个字，系啦咁啊， 用完就抌噶啦， 都要用一排先掉嘅， 用一排先掉， 系啦都会用一排嘅。 全盒， 你见佢唔干净嘅呢度你会掉噶啦， 你见佢唔干净就 会好大贴士啊，系啦。 佢系会令到佢唔干净噶， 系啊会啊。 佢个功能就系令到佢唔干净。 佢嘅功能系可以咁讲啦。 哦，咁 佢本身系干净嘅，不过跟住你用咗之后咪唔干净。 系咯系咯， 咪就系咁啦嘛。 通常白色噶嘛。 通又唔系啊，咩色都有噶，好多唔同图案噶，系啊。 系啊。 系咪口罩嚟噶？ 唔系口罩。两个字， 系 啊， OK， 咁 系过年就会有金元宝啊， 佢有啲图案咯，我姐话俾你听，有啲图案咯， 我就谂到， 咁你闲事你唔会嘅， 我嚟抹噶嘛， 唔系， 又唔系我嚟抹噶， 你自己又加咗之外，嗱呢样嘢咧，通常咧你会喺过，嗱我有啲人可能会有一月一号换啦，咁有啲人咧会喺农历新年嘅，多数都会系咁嘅。 我知系咩啦。 嗯，系啦，你俾 tips 啦，凡仔。 挂出嚟嘅。 唔系。 吓， 又唔系啊！你同我都估错啦，哎呀！ Okay, 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好啦，最最俾最大嘅 tips 摆地下嘅， 系， 啊，咁我知啦， 系啦， 我知啦， 地毡， 系啦， 地毡系办年货， 梗系啦，你换新年换新地毡 啊， 会 啊，换啲恭喜发财啊，招财进宝啊嗰啲啦， 迎接门口啊嘛， 系啊，我头先以为 呢样嘢，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办过， 未必个个系咁嘅， 系啊，恭喜晒你，拜拜，系啊，我又。先以为古纸巾啊， 吓 点啊？ 我用纸巾咧印咗啲金元宝嘅图案咧，真系好啦，平平安安，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